由于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无意讨论出售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押后同对方会晤。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表明，弗瑞德里克森早前的评论显示他无意讨论出售格陵兰岛，因此押后双方原本计划两星期内的会晤。较早前，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格陵兰岛拥有大量宝贵的矿物资源，具战略意义，特朗普想了解一下是否可以购买。弗瑞德里克森直指这个想法荒谬，强调这个岛属于非卖品。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当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5点，是升4点，成交额16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1点，升3点。部分活跃港股，小米集团9.08元跌3.5元，腾讯控股333.8元升4毫，建设银行5.79元升6仙，中国平安90.1元跌4.5元。友邦保险77.1元跌3毫，盈富基金26.95元跌5仙，工商银行4.97元升3仙。部分外币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9.547，瑞士法郎8.015，澳元5.324，加元5.896，新西兰元5.037，欧元8.7077，每百日元兑港元7.36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0.001，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3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04.63美元，卖出1,50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礼顿道嘅爆水管咧都仲未完成嘅，咁而家咧去湾仔方向近住圣保罗学校对开咧，就中慢线仍然封闭，快线解封咗噶啦，咁但系中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礼顿道去湾仔方向圣保罗学校对开咧，由于受爆水管影响，中慢线仍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仲是有车龙的，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方向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九龙货仓。在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津桥。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多啲留意附近的长者同有需要人士，帮他哋安全咁横过马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师傅，其实点先叫识揸车呢？ 唔系识踩油门就叫识揸车噶，最紧要就系遵守交通标志、道路标记、交通灯号。喺夜晚或能见度低嗰阵，就要开车头大灯；而当有车迎面驶近，就要用低灯。电单车同机动三轮车就要时刻开着前灯、大灯同后灯。当迎面有车驶近嗰阵，亦要用低灯，咁样就自然揸得好啦。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风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田，早晨啊，豪仔，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啦，今日嚟到礼拜三啦，吓，咁啊，我首先要表扬一下咧，真系女性嘅重要 哦， 系啦。 咁做咩咧 吓？好紧要啊，因为同埋我经历咧，令我发觉啊，女性真系好紧要喎。我哋平时咧， 你平时唔觉嘅 咩？我平时都觉得噶，我唔使特别表扬噶。 但 我 哋唔觉得太太啊、妈妈啊都好重要咩？唔觉得拍档都好重要咩？ 梗系啦，我琴日咁嘅情况都谂起你啊，桂花田真系。 多谢你喎、 啊。嗰、那个重要性系咩啊？我哋成日都会间唔时咪话咧，如果要拗优惠嘅话咧， 系 猪猪侠真系舍佢其谁系咪先？ 呢点我认同。 系啦，仲要系嗱，即系可能阿祖嗰种拗优惠咧都系有嘅，但系佢都系。 我冇，我唔会搲烂面嘅。但阿田搲烂面之， 我冇搲烂面啊！ 我呢个系赞你嘅，唔使阿猪猪侠唔使用出嚟。 系咩搲烂都系赞咩？ 唔系我，因为我 不惜一切， 我 不惜一切 讲三次啊！ 系咪有优惠？ 系佢个搲乜搲烂面咧？有阵时咧去一齐食饭，佢问咧，因为我平时系冇做呢一啲， 系我就 所以佢一做少少嘅话咧，其实我开头系会有个感觉，会觉得。好似好尴尬咁啊，使唔使咁样啊？但当佢每一次都成功之后咧，我就会发觉原来系要咁做，而呢样嘢唔系叫做搲烂面，嗰系我哋。我哋嘅訴求嚟 㗎，潑出去， 應該得 真係真係， 所以我真心讚你係提醒咗我好多嘢㗎。 唔好以為冇啊， 係 你要以為冇，但係你都要問下有定冇啊，即 係 你唔 係 當咗冇就傻咗啦，係 咪？係啦，咁要問啦，問咗知道有咪 OK 嘅嘢咯，仲要集資，仲要睇下。 即係如果冇咪算咯， 我過嗰張卡冇嗰間銀行，你哋有冇咁就係啦。 嗱，我琴日咧去買鞋。 系， 点解会买鞋呢？我有原因嘅。 你又买鞋？ 系啦， 见到我买咗四对鞋。 系啦，因为就未交翻钱俾佢，翻嚟 礼物。我个过程咧，我系痛苦的甜蜜嚟噶。 咩咧？ 点解咧？因为我首先咧就买咗个鞋垫。 系 系啦，我买咗个鞋垫。 因为买咗个鞋垫而要去买鞋。 系啦，点解要买鞋垫咧？ 因为你脚板底衰。 系啊，我 人衰先。 系啊， 所以脚板底都衰， 骨骼又衰。 系啦， 继续数落去。 骨骼衰嗱，我买鞋垫 正奇啊！ 我买鞋垫同你原因系。唔同嘅， 我买鞋子就垫高自己咯， 系啦， 咪即系我大大声咁俾自己， 我都系嘅，我 系 垫高个足弓，因为我有 足弓啊， 即系个脚板底下边 个 弧 位啊， 叫做凹咗嗰个位 啊，足弓啊 ，OK 啊， 你足弓炎啊，你即系会系有一个名嗰啲， 系啦，即系足弓矮啊，系啊，我人高但系足弓矮， 即系你又未到扁平，但系咧又唔够，又唔够高， 所以你要晾一晾嗰个位系嘛， 系啦，咁因为如果唔系会 见咯，即系要， 系啊，真系要僭建啊，但我同你唔同，我 摆个钵仔高入去一样咁样啊， 啊真系。嗰嚿鞋垫咧，其实我 遮你撞嘅， 诶唔系啊硬噶， 都系拱起嘅，俾承托咯。 承托噶， 终于知道明白承托系点咧。 系啦， 有冇钢线噶？你嗰个 呢啲算唔算叫咩？诶 ，push up hill 啊，点乜鬼咁样咧？即系总之就整咗啦。 push up 弓啊，你嗰个叫咩 ？arch 啊，系啊 ，push up arch 啊， 你嗰个叫咩话？ 足弓啊嘛， 足弓嚟， 足弓啊嘛， 好似系有足弓个 friend 嚟。 好似诶足军安好咁样啊，足弓啊咁样。咁因为你多咗个鞋垫咧，如果你诶我哋啲听众咧，你曾经有过呢个困扰嘅话咧，你就知道个鞋垫咧佢。即 系 厚咗好多咧，你平时如果你嗰对鞋系即系类似啱啱好咧， 咁就唔得噶啦。 啱啦，因为你塞咗啲嘢入去啊嘛。 系啦， 即系我要戰內置嘅话，我都要买第一个码啦。 系啦，嗱，你好明白， 我点会唔明啫？ 所以我就话阿祖，你只脚边有咁大只？ 系啊，我平时着翻工嗰啲鞋唔会，我唔会內置噶，你唔攰噶？你估？ 唔攰噶， 好多波鞋都內置，唔使啊嘛。 唔系咁，你合比例啊嘛。廿四小时需要。 好多嘢都唔合比例，你唔知啫。唔好谂太多添。 系啊，肯定唔合比例咪细咯。 可以过大亦都可以过细。 我个口唔合比例咁大。 系啊，咁啊， 你又唔高，其实 其实我所有嘢都唔合比例嘅。 其实我有尝试悭加咗一次先噶啦。 即系唔买鞋。 系啦，我之前都冇买鞋咧，我将我旧嗰啲鞋咧掹咗个鞋垫咧就塞新嗰落去。 唔得嘅，真系会好顶脚。 结果知唔知顶到点咧？ 顶冚咗个面嗰度位。 唔系，我琴日除鞋翻嚟，我琴日晏昼翻咗屋企一转咧，嗰个脚趾食指嗰度啊，多咗个水泡啦，已经。 哦，梗系啦，摩擦啊嘛。 逼得滞啊！ 而呢个水泡 太紧， 冇错，逼得太紧。 系啊， 而呢个水泡系胜利宣告俾我听。你係時候可以買鞋啦！哇，佢咪第一次係完全冇罪疚感啊，任何良心譴責都冇啊，直情係咧攞正牌，好似有聖旨咧，十二度金牌買 。你一定要買添，仲要 係 乜？ 唔買仲要係你唔買先係罪人。咁我哋走咗去買。 我買鞋成日都有罪疚感。 我琴日第一次， 跟住又 keep 住繼續買，所以冇用。 你試下，你試下，我借個水泡俾你啊！ 我唔要個水泡，我 頂咗個水泡出嚟咧。 借水泡借雞眼俾佢啊！一样啫嘛，都系嗰个位置。 但呢个鸡眼私隐好多 嘅， 鸡眼私隐好多。 我唔知 点解我哋要 share 呢啲嘢咧，真系大 佬。你 又知话你俾人鸡私噶，俾咩私啊咩？你冇乱讲。 应该有鸡先定蛋先啊？有鸡眼先。 嗰只唔借得噶。 你话即系借个水泡俾佢啊？ 系啦，好啦，都未讲到买鞋。 买 鞋好。 你有冇即系攞埋嗰个鞋垫摄埋喺里 边 一齐？ 意思清楚嘅， 一定要嘅。咁我去到买嘅时候咧，我就拣咗。对啦，咁其实我已经瞄到咧，佢嗰间铺头咧写住咧就两对有八五折， 嗯， 咁嗰时我 又好兴噶， 系啦，我又 要昆你啲人咧买两对啊， 一剔嗰个啊，上网买啊，得买两对都有啊， 系啊， 呢一排，所以你如果你要上网买俾啲小朋友咧，唔使惊啊，去翻啲官方网站。 咪地鋪都有啊！ 唔好淨話香港生意， 地鋪都有啊。 其實全球生意都唔好，周圍都大減價㗎。 咪同埋因為暑假尾啦嘛，佢應該就係要促銷少少㗎啦。 有啲又要準備開學。 係啦，咁我就去揀嘅時候咧，嗱，我心裏邊點諗咧？我都係同阿祖一樣咧，我哋份人比較內斂㗎嘛。我雖然見到佢兩對有八五折咧，我就盤算，如果真係好想要呢個優惠，我最多買多對嘅啫。即系唯有自己买到对啦， 会谂住买四对嘅咁样， 唔会咁太过分啦。四对还买咗咩？点知当我坐喺度嘅时候咧， 啱啱买咗四对。 你入边太啲啫，无端端我喺度买紧鞋啦，我老婆咁就陪我喺度坐喺隔篱啦。我喺度试紧嘅时候咧，佢无端端同隔篱一个女人喺度倾偈，个女人咧又同佢无端喺度倾咧。然后我老婆仲要回咗句，我就听到句就话：哦，佢都系试下先嘅就咁样。跟住我就谂啦，哦。莫非我真系太傻了？ 我已经谂到个故事嘅结局 先啦。 而我太傻啦，我太傻啦。我开头知我谂咩？我只系以为系咪佢老公我睇中我呢对鞋，而佢又见到我试紧呢对鞋，所以使佢老婆嚟问佢系咪想买呢对鞋。如果系，佢就放弃唔买嘅就借俾佢试咁样。我太傻啦。 系啊， 我就谂起呢，跟住咧我即刻死都唔除咧。好啊，我唔会俾你得逞嘅。 你 我系唔会除呢对鞋出嚟。 就算唔除，都等你走。 等你走咗先，我 keep 住先，我真会想再试清楚啊！ 系，我净系谂到呢句啫。如果你俾我再发挥想象咧，我最多就会话唔好咁啦，我老婆喺隔篱，你唔好羡慕我啦，唔好搭讪我啦咁样。 系，但系呢个时候，我估阿田咧 已 经将个结局话俾所有嘅听众知。 由于系两个女人啦，咁大家都不约而同陪个老公喺度买鞋嘅时候咧，咦？你又买一对，你又买一对，咦？买两对买五折，不如 夹埋 一 齐俾钱啦！ 你会唔会咁做 我会。 阿田唔使问啦， 我会。我都应该有做过，但系真系一次半次嘅啫。 咩？你上次话咩？嗰间两个英文字嗰间铺头咧，唔知买四件定六折定系几折咧？ 系啊，所以我咪话咯， 你去系咪你嚟嘅？定 我 仔啊？ 我冇啊，唔系我嚟噶。 我通常去四件同六件，我都买到四件同六件，唔使都系夹嘅。你知唔知啊？ 系咯，系啊。到后来我先至，我问我老婆做咩？佢做咩想睇我对鞋 咁 样？跟住话唔系啊，买两对有平啊，佢又想买，我又想买。你知唔知跟住点啊？我即刻有压力噶。 咩啊？ 如果我唔啱啊，我就累咗佢冇咗个优惠啊！ 哦， 我即刻有压力喎，你知唔知啊？ 我明啊，因为其实 系啦，佢明啊， 去到呢一个位置咧，我都转唔到。我咪话我礼拜六买咗四对鞋嘅，其实嗰度咧就买五样嘢咧， 你终于坦诚咗啦，你。 咁其實咧，但我個腦裡面冇諗過可以夾單呢件事。我開頭咧 諗唔到， 係有少少夾硬要買夠五樣嘢嘅。咁但係當然啦，後屘我係唔止買咗五樣嘢嘅，咁所以咧我就好易攞到個 越講越多，越講越多， 係啫嘛。 係啊，真係。 但係開頭我冇諗過呢一點啊，但係跟住咧，因為同一日咧喺同一間鋪頭咧，我表妹係去咗買嘢嘅，佢就同我講我買咗四樣嘢，跟住我仲 message 佢乜你咁蠢㗎，買五樣嘢要九折啊嘛咁樣。跟住我表妹就話 我夾單， 阿哥你實在太唔認識我啦，我梗係同隔離嗰啲女士一齊夾咗單嘅話，梗係有折啦。但係嗰一刻我係冇呢個 念頭飛出嚟。男士係唔會㗎，我咁講，如果咧嗰個老公同我咧自己兩個傻仔單偷去買嘅話咧，你眼望我眼，最多心裏邊咯，望咩啊？望咩啊？ 好多嘢我 唔要，唔要優惠未結果，你得我啫。 就算係大家一齊喺個收銀處度準備俾錢嗰陣時咧，都唔會。可能就算個腦有飄過呢一個念頭嘅話咧，都唔夠膽開口。 我人生最進取已經係試過去嗰間賣零食嗰間鋪頭度咧，間粗問人哋老母借張卡俾我，但係我唔記得帶。 啊！呢啲我成日都想， 我已經覺得係豁咗出去㗎啦。嗰下 真係，人哋真係唔介意嘅，一來佢有分粗，二來有口袋， 所以我未話我真心係崇拜你㗎咯，阿田。 係啊， 我真 係 覺得尷尬，我開唔到口，開不了口。 琴日同我傾偈嗰個都係揾個老婆同我老婆對口，佢發言人同發言人佢望住嘅。如果佢老婆唔喺度，嗰個男人絕對唔會做呢件事。 所以簡單嚟講，點解就係太太或者女士真係揸住嗰頭屋企嗰條數啊？有原因嘅，因為佢哋先至可以睇得緊咯。我哋呢啲真係敗家嘅始祖。 而去到最後，承受呢一個冇買壓力嗰、那個，反而唔係我，係嗰個老公。 哎呀， 個老公最後冇佢嘅馬，然後佢真係會走嚟講唔好意思，佢話對唔住啊，我哋咧買唔到。 我已經將個波包包入嚟。 咁你最終有冇買到？ 梗係有啦，我本來都諗住點都買， 有冇買多對啊？ 冇冇，我就係買。 咩啊？ 係你打電話俾我嘛，我咪即刻嚟咯。有額外折頭。 有多啲衫， 好靚嘅，我都覺得。 有多 呢個真係幾襯你喎。 你出聲啊嘛，我有 member 啊嘛。 你有 member 咁點啊？ 咪有多个折咯， 佢有折本身应该冇噶啦，系嘛？ 唔系嘅，而家嗰啲折上折系折上折有折噶， 唔好 啦，你睇又蚀咗啦。 哎嗱，专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你知唔知我上次？ 你真系开个环节啦，教大家点样打斧头啦。 因为通常佢咧本身有优惠，佢就话你再嚟就冇折咁样噶啦嘛。 一啲有，一啲冇嘅。 系啊，有啲 member 你问咯。我上次呢对鞋啊，好贵啊。 唔使怼咁高，你只脚又靓， 同埋你又着裙， 唔系啊，你真系好在啫。咩唔紧要？我哋紧要啊嘛，你冇谂过我哋啊？ 啲頭暈身興嘅感覺啊！ 你一做咩多買一送一咁啊！真係， 喂，送咩啊？ 好抵好抵，就算唔買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買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買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小小的甜头，知不知道我们拼命找折扣，赚到了小便宜之后，难道就富有 ？No， yeah。究竟有啲乜嘢咁抵？你话我唔买都要埋嚟睇，识嘢咪唔会中计，咪当我含住条金锁匙出世。价钱有乜嘢相差？你考唔到呢个价格专家，难听啲就叫揾着数。我只系想睇住个数簿，笋嘢唔系成日执到，买棵菜搭两条葱都好。冇错，悭得就悭，但系小便宜我系唔会贪。买嘢买鞋买衫，其实最紧要系心水啱。买一送一，听落就好抵，但系买咗两个连一个都唔使。 小小的甜头，知不知道我们拼命找折扣，赚到了小便宜之后，难道就不由 ？No， 大公司放假 OT 不给，等花红没机会。裁员把红字变黑，可又乱投资，说是为了减税，搞到员工好累，结果利润都没，贪小便宜吃大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把握这好机会，便宜货最难追，什么货有问题也不能退，这算是什么机会哈？跳楼甩卖不至于狂买，吐血清仓不至于割卖，整天斤斤计较太无奈，成大事者不做小买卖。小小的甜头，知不知道我们拼命找折扣，赚到了小便宜之后，难道就富有 ？No way, no way, 小小的甜头，知不知道我们拼命找着口，找到了小便宜之后，难道就富有？哦，就为了小小的甜头，知不知道我们拼命找着口，赚到了小便宜之后，难道就富有？ 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就算唔买都埋嚟睇，好抵好抵，一家大细都埋嚟睇。 Go buy the CD, buy one get one free. There's him and there's me. He sings and I MC. So go buy the CD, go buy the CD, go buy the CD. Please.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天气就30度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1%嘅，咁啊暂时干干净净咧，就冇乜特别天气警告嗰啲嘢嘅。咁啊今日咧横掂好人做到底咧，一次过赞晒啲妈妈咧，一次过赞晒佢先。啲妈妈咧或者女士咧，你话除咗喺嗰个持家有道啊，喺内优惠方面咧，即系绝不吝啬，该出口时就出口，值得我哋称赞之外咧，嗱你有冇发觉咧，即系阿田你嗰两个细路咧，如果喺屋企有啲咩头晕身庆？哪怕是那些什么指甲指不齐啊，脚甲长得滞啊，这些东西呢，请问他是找阿爸定找阿妈处理先的呢？第一时间 问那个阿妈， 是的， 都是找阿妈， 家里成日妈妈声的， 是的， 都是妈阿妈阿妈阿妈，是的，我阿妈成日，我阿妈来到我家的时候就说，怎么你成日都是 好多好多人呼唤你系嘛？ 成员都叫你， 叫我 啦，佢而家呼唤啊， 你骄傲啦，晒命 啊！系我咪晒命。 你试下，如果佢哋唔叫佢嘅话咧，哇！佢哋嗰个啊，即系都 个心理落差好大啊！ 你唔系啦，佢哋仲唔叫我？你要叫阿妈咩？都要叫阿妈咁样。 佢头先 好惨， 你知唔知头先佢嗰个情形完全就好似一个明星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唔系好烦咯，我一落街好多狗仔都跟住我，买鱼蛋都俾人影。 最 串嗰句係， 不過我慣嘅啦，我都接受咗，所以如果佢哋開心嘅話，佢哋可以繼續咁做啊。 唔係能夠幫到佢哋，我樂意嘅。 係啊，唔係但係又好現實嘅嗱，你諗下個市場咧，佢就唔會無端端咧傾向某一方面嘅。如果阿爸唔係無能為力嘅話咧。咁啲仔女又唔會經常都淨係叫阿媽幫手嘅， 咁唔係啊， 好將自己嘅真相攞咗出嚟。 又唔係咁講，因為阿爸唔喺度嘅時候，得阿媽咁啊，梗係叫阿媽啦。 唔係喎， 嗱，你翻工㗎嘛。 我想問下啦，如果你啲細路要撩耳 A 呢件事， 係 揾阿爸定揾阿媽？ 你咁講個新聞啊，好得人驚。 係啊，但我真係覺得呢個咧，又係女人先搞得掂嘅，好似你會揾阿爸定揾阿媽？嗱，我承認，如果你揾阿爸咧。虽然我会听到知道你有耳 A 塞住咗咧，我都会做两个动作嘅，攞手机开个电筒，然后尝试。 就会话下一句就会话冇事啊。 唔系， 如果你真系觉得仲唔舒服，佢去搵阿妈咁样咯，豪仔咪咁做咯。 通常你都话唔系，我睇下先，嗱，我帮你攞棉花撩下啦，我冇嘢，都听唔到啊。 系啊， 咁样我瞓觉冇嘢噶啦，啦。 净喺个耳壳嗰度撩下，我冇嘢啊，嗱，你听几干净。 唔系，其实都会尽力嘅，但系唔知点解咧，硬系觉得好似。即係如果都搞唔掂嘅話咧，仲有個後著就揾阿媽嘅。 你覺得啲媽媽咧都有即係幾有冒險精神嘅。 係 係啊，即係話譬如 佢係為住頭家啊嘛，你諗下，即係嗰個就係佢真係啊，好似講到佢個地盤嚟嘅，佢話事嘅個屋企啊，講緊嘅就係 嗰個 保護佢咯，同埋有訓練嘅，知唔知啊？一未講呢單新聞之前咧，我想話點解媽媽會咁厲害處理呢啲家頭細務咧？佢有前傳㗎，就係當你拍緊拖嘅時候。你仲记唔记得有嗰啲新闻啊？有啲男生咧同女生拍拖，佢会挨咗个头喺个女人个大髀上面搭住地铁，要佢帮佢清耳垢。 嗰 阵时就睇过嗰啲新闻系咁样嘅，啲人都恶咗言恶。 但唔应该唔系香港发生， 系咪？好似唔系香港， 系 台湾、 日本 嗰啲 咧。系，我都系啲有个地方。 好变态喎！嗰阵时佢哋已经系有 speed 啊， 真系有嘅，有嗰种 交通工具。 系啊，训练有素啊，所以当佢变成咗个妈妈咧，即系可能佢已经话喺。当年我同你老豆喺公共交通工具上面都撩惯嘅啦，咁样。 我到嗰阵时都系凑紧嗰个仔啫嘛， 真系冇分别噶。 由凑大仔变凑 B B 啫嘛，唔一样咁凑。 都系个量词唔同啫。 而家就凑个仔，以前就一条条嘅，系啦，都系一样嘅， 都系凑仔， 都系凑仔。咁佢而家台湾嗰单新闻咧就都几恐怖嘅， 恐怖 啊！系啊，我妈咧就帮我仔咧就即系撩耳仔， 系 咁咧，佢点形容咧？佢撩完之后咧就撩咗个手信出嚟咯。 咩啊？ 撩咗条隧道出嚟 啊！唔系撩咗个手信啊！ 佢话通就 系 我知。 系啊，即系平时你会去，平时如果你去旅行咧，就有啲零食嗰啲手信咧 啊， 系啦，可能你都会买芒果干。 系啊， 佢系咁形容嘅。 喂啊，点可以咁样形容啊？ 个妈妈自己咁形容噶。 你话喺台湾，我无端头先冇谂住讲凤梨酥嘅添。 唔系凤梨酥，而家凤梨酥系一嚿嚿，佢一条条噶嘛。 撩咗个一嚿芒果干出嚟咯，而撩完出嚟之后， 干净晒啦。系啊，唯有咁谂啦，系咪？ 跟住嗰个仔话咧，哇！通晒啊！佢清晰晒听。 唔系佢话阿妈，点解你讲嘢大声咗咁 啊？ 哇！证明嗰、那个， 哎呀，你快啲揾你妈妈帮帮手啦， 系啊，成听嘢咁细声， 你好明显有啲嘢挡住咗噶啦。 你应该系台湾彩耳啊！ 我都觉得系， 即系香港都有得彩耳噶， 系啊， 有。 唔系如果系个，我觉得唔止我要彩耳咯。香港人好有好多香港人都要彩耳，因为真系咧赚嗰啲叫咩赚耳聋啊！真系成日都听唔到嘢噶。 我哋惯咗左耳入右耳， 有分几种嘅撞聋嘅又有，长期聋又有， 仲有扮聋都有。 唔期聋 嘅 friend 都有，所以真系定期你都要清理下。 要啊！ 人又好，耳仔就好，如果唔系，好大件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希望香港近月的社会事件可以停止暴力，早日平复落嚟，令国际社会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信心，亦都对一国两制有信心。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早前到过街市了解民情，认为最重要的是停止暴力，令店铺不需要拉闸暂停营业。对于深圳将建设先行示范区，陈茂波认为港深在创科等方面有互补空间，对香港亦都有很大的经济好处。香港应该做好自己的优势跑在前面，包括一国两制的优势，不应该经竞争。他又認為香港短中期樓宇供應穩定。網民發起早上到港鐵站進行不合作運動，有市民響應，他們早上近八點在九龍塘站拎著標語高叫口號，希望港人不要忘記721元朗站襲擊市民事件，又呼籲參與9月2日的三罷。有乘客說，相對之前的不合作運動今天比較和平，因為參與者沒有阻礙鐵路運作，而他亦都比較支持和接受和平的表達方式，反對暴力行為。亦都有乘客說，阻礙鐵路或者以文宣表達的方式各有各好，他都可以接受。又說，如果以阻鐵路運作方式表達，會有更加多人關注。至於以文宣方式示威就比較和平。一個62歲醉酒男子涉嫌襲警之後被捕，在北區醫院懷疑被警員虐打事件。事主大仔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父親當時向護士查問得知房裡面有閉路電視，相信涉事警員都聽到，之後再沒有打父親。他對警方聲稱不知道房內有閉路電視的講法感到憤怒，認為警方職責是調查，但就要市民自行搜證。協助事主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認為，警方指事主的兒子沒有回覆電話的講法不負責任，因為警方拘捕事主之後有事主地址等個人資料，口供指上亦知道事主當時在北區醫院，警方應該向院方查詢有沒有閉路電視。他又說，事主的投訴涉及酷刑凌虐，不應該先調查他的刑事案再處理投訴，而醫管局處理閉路電視的資料有時限，到時醫管局可能不再保存片段。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員文章，認為香港局勢要出現轉機，不能夠靠向反對派妥協退讓，也都不要指望中央會在原則問題上讓步。文章說，香港局勢依舊危險嚴峻，當務之急和壓倒一切的任務是止暴制亂，恢復秩序。香港局勢要出現轉機，要靠特區警隊和執法司法機關嚴正執法、公正司法， 要靠爱国爱港阵营团结一致，坚决斗争，要靠广大香港人积极行动起来，敢于向暴力说不，向践踏法治行为说不，以正压邪。文章又说，香港反对派和激进势力切勿误判形势，将克制当为软弱，切勿低估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今个礼拜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62点，跌68点，成交额25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96点，跌31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3.2跌2毫，小米集团8.94跌4.9，石药集团15.06升6.6，中国平安89.7跌8.5。盈富基金26.85跌1.5，建设银行5.76升3仙，友邦保险76.7跌7毫，工商银行4.94冇起跌。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06.45，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2，人民币7.058，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6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50元。伦敦金安市买入1,504.56美元，卖出1,50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香港区先啦，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啦，铜锣湾嘅礼顿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圣保罗学校对出一段咧，较早前就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就封咗中慢线，快线就解封啦，咁巴士咧都行翻原有路线噶，咁影响到而家铜锣湾道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啊，就系礼顿道去湾仔方向近住圣保罗学校对出中慢线封闭，咁而家铜锣湾道来回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车多，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啊，系咧，其实我哋坐喺度做咩啊？ 静观啊嘛。 哦，即是静静地翘埋对脚就是静观。咁静观嗰阵个脑应该要谂啲咩噶？即是咧， 即是你乜都唔好谂，净系谂住今晚睇午夜广场学人串写科把啦。今集会倾下依家好多人参加各种静观课程，到底系为咗啲乜？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啊！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势啊！我呢个拍档咧，真系咧，真系要问下佢，你全身有边一部分咧系 OK 正常，唔需要睇噶？系啊，你自己讲得噶啦，唔使话俾我听，我担心我唔想知道一啲嘢。系啊，佢连嗰个足弓佢都要买一个嘢嚟垫住，原来只脚系有咁严重，咁大个先知道嗰个足弓有问题。哎呀，阴公啊，仲话去跑，咁唔怪之跑嚟跑去都跑到咁样啦，系咪？咁而家知道明白咧，希望咧啊嚟紧你垫翻好你嘅人，系啦，执翻正佢，咁你就应该可以咧。可以繼續去跑啦，因為咧佢都話咧遲啲會去參加，又去參加馬拉松，但係竟然話，今次我唔跑得住啊，但係報咗名，但係唔跑得住，咁點解啊？因為佢未整好佢嘅身體咯，希望你盡快可以由頭整到落尾，可以跑翻步。我哋有請曾志豪。 我可以同你保證，雖然我足弓有事，但我縮弓冇事，安全。好烂啊！喂，苦中作乐，顶住先啦！哇，声都沙埋。平时咧，我都觉得自己做嘢求其乸西噶啦。不过，即系咩叫一山还有一山高咧？你呢几日睇新闻都知啦。唉，都费事讲啦，系咪？因为费事一讲嗰啲关键字咧，啲人就会话：我你又讲。好嬲噶啦，唔好再讲嗰啲新闻啦，系所以我唔谂住讲噶。不过嗱，即系你起码要知道究竟最近发生啲咩事吓、啊，你会觉得真系有啲人哇做嘢咁求其嘅，你问都唔问，你又当冇啊算数噶啦，咁乸西嘅你都唔真系打个电话啫，都懒嘅，咁都揾唔到人，即系 OK。总之你明啦，求其同埋乸西，喂。可能是一种病嚟嘅，你知唔知啊？真系噶，好多办公室咧，即系打工嗰啲朋友咧，都知道员工咧求其乸西，又或者啲员工觉得老细咧就系求其乸西，原来真系一种病嚟嘅。咁但系呢一种病应该有啲咩对付方法咧？如果你谂住就系话喂，咁啊，梗系闹佢啦，个员工求其嘅，叫佢做少少嘢，佢都自以为有啊有，冇啊冇，都唔打去求证嘅话，都咪闹鬼佢咯咁样。嗱，咁你就大错特错啦！嗱，首先你要先谂清楚咧，系咪呢个求其乸西会唔会系一种风土病嚟嘅咧？我见到有一篇咧，就系喺职场上面嘅帮助你处理矛盾嘅文章。嗱，呢系我办公室经验好少啊，不妨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咧有啲道理嘅。佢个题目咧，佢就话：喂，如果个员工求其，应该点处理咧？吓，系啦。佢就话啦，那个老细咧就同另外啲管理人员一齐食饭啦。佢就话：，唉，阿小陈啊，即系一个名啦。阿小陈啊，你见佢出身名校，考试成绩都唔错噶，点知做出嚟嗰啲嘢扣扣奇奇。如果唔系真系等人用啊，我炒咗佢啦咁样。好嬲好嬲。咁佢嗰个同事就同佢讲啦：，哦系啊，好求其啊。你觉得佢入职嘅时候，佢系咪希望求其噶？吓？边人入职嘅时候就希望求其噶，冇理由噶、哦，咁啊系咯。咁如果换转系你入职嘅时候，你希望系点啦？咁啊，梗系用心工作，有好表现啦。冇错啦。咁你觉得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一个新员工用心工作有好表现呢？我咪以身作则咯。一系就揾两个同事咧，每日都做一啲好勤力嘅示范，等佢知道，揾人带一带佢。仲有呢？头先我讲以身作则咯。好似我哋学功夫咁样咧，有个师傅喺我面前耍两次拳，咁我跟住做嘅，咁佢咪知道咧呢只脚要咁踢，嗰只手要咁样收，咁就唔会乸西啦。仲有咧，咁啊新人犯错难免噶啦，不过如果你可以坚持住嘅话咧，都可以好啲嘅。点坚持啊？做得好嘅时候就赞佢咯，但系如果做得唔好嘅，一定要话俾佢听你咁样系错噶，然后俾翻个正确示范佢。咁你觉得如果你照做嘅话，会有啲咩结果啊？我谂佢应该知道我哋对佢要求啲乜嘢咯。我谂佢应该冇咁容易再咁乸西噶啦。佢应该唔会咁求其噶啦。咁咪系咯。你与其闹佢嘅，不如你好好教佢啦。嗱，你如果用翻头先呢一段对话去审视我哋最近遇到嘅情况，你就会问几个问题啦。点解我哋有某一批人会俾人觉得佢哋好求其， 会俾人觉得佢好乸西咧？会唔会就系其实佢哋入职嘅时候从来都冇谂过变到咁差？佢哋入职嘅时候的确系谂住用心工作，但系会唔会系冇人教佢哋咧？冇人带佢哋咧？真系如果你跟错师傅就学坏手势噶咯？会唔会冇人做一个榜样俾佢睇咧？如果佢入到去嗰个行业，佢见到嘅其实全部都系求求其其，全部都系东一执西一注嘅话，佢咪学唔啱咯？仲有，究竟系咪冇办法坚持咧？会唔会佢曾经想学好嘅，但系佢周围嘅同事都同佢讲话唔使噶啦，又或者做得好，原来系唔会得到称赞咧？会唔会佢认真，反而系俾人哋去责怪佢？喂，你咁认真做咩啫？喂，如果佢冇咁好嘅环境，冇人哋带佢，冇人哋做一个良好嘅示范，咁佢最尾嘅结果？咪就系求求其其，嗱嗱细细咯，因为可能求其先至系嗰度嘅工作文化咧。喂，真系其他部门啊、办公室啊、唔同嘅岗位咧，都应该提醒自己。包括而家我讲紧嘢，我都应该要提醒自己。如果我都有求其嗱细嘅一刻嘅话，会唔会就系因为我哋缺乏头先嗰啲环境咧？会唔会就系、是、喂我啲拍档可能唔好意思话我呢？会唔会我啲拍档做好咗自己，但係冇人话俾我听，喂你跟唔到我咁做啊，你要做好啲㗎，真係㗎，我哋要求人哋亦都要求自己，有个咁坏嘅结果出嚟呢，佢唔係天生係咁㗎嘛，应该都係有咩土壤，有咩气候，就会种出点样嘅果实㗎啦，咁而家你明白啦。风头火势，经过头先我一番嘅演绎之后，我谂佢终于都明白佢购物狂呢一个症状系点样嚟嘅，一定系冇人用心示范，亦都冇以身作则。我谂佢身边认识嘅所有人，应该都系买得比佢更加浪嘅。喺呢一种嘅环境之下，你话佢有咩办法？唔乜嘢都买六对或者四对先得噶，冇嘢噶。我哋唔系怪责你，你冇跟啱师傅啫，黄耀祖。 我个师傅系我阿爸我阿妈，喺我细细个嘅时候，我阿爸我阿妈已经带过年根拔噶啦，就系、是、因为咁样嘅关系，我一生从此毁啊， 从此以后 买得俾你心，买得俾你心， 买得俾你金。 呢排咧都睇到好多唔同嘅報道，都係有啲數字開始走出嚟啊！即係話咧，即係一連串嘅社會運動啦嚇，好似咧都影響到香港嗰個經濟嘅情況。譬如話，好耐都冇見過啦，就呢個失業率咧就輕輕就上升咗少少。有唔同嘅專家咧都走咗出嚟講啊，可能零售業咧就會有啲麻煩嘅情況出現啦嚇，尤其是可能係啲金鋪啊、化妝品店啊，估計咧佢哋嘅銷售量咧可能會大幅下降啦。另外就話樓市啊都有機会跌添，咁当然啦，唔同跌都有专家出嚟讲，有啲人咧就系唱好嘅，不过唱好就真系相对地比较少啦吓，唱淡嘅就大把大有人在啊，仲话啲恒生指数啊又会跌几多啊咁样啦，可能大家咧都会知道，应该都真系冇得否认嘅，有咁多嘅社会运动嘅话咧，可能对于香港嗰个经济情况咧就会有少少嘅影响，就例如啊呢一间嘅酒店啊，国际名牌啊洲际酒店啊，喺香港呢一度咧都发生咗。一件少少嘅情况，佢就话咧就有员工咧就收到佢哋公司嘅电邮啊吓，就会有咁样嘅建议嘅，就话因为公司咧最近喺呢个社会事件持续之下，令到佢哋嘅入住率啊同埋餐饮嘅收入咧系下跌咗嘅，所以咧就要求员工喺今个月同埋九月份咧就要放年假同埋。冇新假期，涉事嘅员工咧大约有300至到400人啊，佢哋好多咧对于公司嘅呢一个决定咧都会觉得不满，仲觉得有啲惊啊。有人咧就会话，系咪雇主想借啲意咧就剥削员工啊，即系之类咁样啦吓。其实咧里面都有唔同嘅要求嘅，即系有啲就话可能系部门主管啦，八月同埋九月咧就要放一日嘅大假，两日嘅冇新假期，普通嘅员工咧就要放大假同埋冇新假期各一日咁样嘅。仲话希望员工会明白啦，希望咧个情况会有好转嘅，亦都希望可以减低到公司个负担。咁员工们啊，开头咧都唔够胆太大声走出嚟讲呢件事嘅，因为始终都想保住自己个饭碗噶嘛，系咪？有啲咧就化咗名嘅，就接受记者嘅访问，咁就会话其实公司咧根本就系强迫员工啊要放冇薪假嘅呢一个做法咧，系非常之唔合理嘅，因为嗰样嘢咧的而且确会影响到佢。 哋嘅收入啦。仲话其实而家咧同2003年沙士嗰阵时嘅情况去比较咧，系绝对冇嗰阵时咁严重嘅。而酒店嘅入住率下降咧，即系有好多嘅原因。佢觉得咧，即系要员工帮手，即系肩负呢个责任啦，又或者将嗰个原因咧摆咗去反送中嘅事情上面度咧，都未必系最准确嘅咁样。咁啊，记者朋友咧都问咗唔同嘅员工之余咧，都有问翻咧就系呢一间嘅酒店嘅。不过呢一间酒店咧，居民啊吓就系冇回复到记者嘅查询嘅。但系到佢哋琴日晏昼呢单新闻出咗之后咧，佢哋系有再发放过另外一封嘅内部电邮咧，就俾佢哋嘅员工态度咧，可能就因为件事都公开咗啦，有少少嘅唔同嘅。佢咧就话咧，到九月份咧，所有员工咧系需要放四日嘅年假，就唔需要强迫去放呢个冇薪假嘅。咁起码嗰个月咧，员工们嘅收入咧都唔会有减少到啦。咁但系我谂呢件事可能都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嚟嘅啫，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可能都会担心紧啊，佢哋嗰个营运是如何咁样咧？阿祖记得噶。其实我哋香港都真系经历过唔少嘅难关嘅，不论系可能系楼市泡沫嘅情况啊，爆破咗啦，股市我哋出现过唔同嘅97嘅股灾啊，2007年又发生事，2003年有沙士咁样啦，每一次咧我哋都会听到啲咧好有人情味嘅口号嘅，譬如我哋话要共度时间，我哋要同步过冬，点样都好，都系一齐去行嘅。所以咧，见到有阵时小店咧，反而咧或者系以前嘅小店咧，更加有人情味嘅一样嘢，好有香港情啊！就系譬如如果话个老板话生意唔好啊，要帮帮手啊，其实如果佢哋一直嘅感情都系好，大家都系为咗间公司有付出嘅话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冇所谓嘅。我哋有一个艰难嘅时间，我哋就一齐过啦咁样。相信如果嚟紧，我哋要遇到唔同艰难嘅时间，大家依然都会觉得系我哋要有人情味，我哋香港人嘅特色就系可以共度时间、同步过冬嘅话，希望咁样嘅话就会系最团结最好噶啦。风头火势，如果我有暗淡嘅一日，我好肯定嘅，我会敲我呢位拍档个门口嘅时候，因为我真系知佢住边，我记得佢住几多楼几多号嘅。我敲佢门口，我话阿天，我冇饭食啊！我肯定佢会俾大大碗饭我食噶，佢一定会支持我噶。你话系咪啊？桂花田， 其实一年都有一两次招呼一啲冇饭开嘅同事，唔系因为咧佢哋咧比较少食住家饭嘅，咁所以咧都招呼下佢嚟食饭。所以你话，哎呀，我要嚟食饭，冇问题，冇问题，随时欢迎噶。喺生活上咧，其实有多好小智慧咧，如果要识晒佢咧，都要啲时间嘅。不过尽量吸收几多就真系得几多啦，因为嗰啲小智慧真系又唔需要用好多钱，有啲仲唔系使钱添，就可以帮到手。只要你记住佢就可以啦。例如，如果你有日日煮饭嘅话，你都有洗米。如果你有洗米嘅话，你嘅洗米水就系可以帮到你啦。嗱，洗米水唔知大家咧每日煮饭嘅时候咧，有冇留住嗰啲洗米水嘅咧？嗱，真系啊，我知道有好多妈妈咧都好醒目，都知道，哎，梗系有啦，点解唔留啊？咁，但系如果你咧，就冇留住啲洗米水咧，就总倒咗佢咧，咁你就走宝啦。因为洗米水咧有好多个功能噶，真系可以帮到手噶。咁啊，大家可以不妨听下啦。嗱，咁佢去污力咧都几强嘅，又唔含呢个化学物质啦，又咁即系唔含化学物质，咁即系话点啊？你唔使用洗洁精，既可以悭咗呢个洗洁精钱，又可以去咗污，所以咧用洗米水做洗碗咧，其实都唔差嘅。啊，第二就系、如果你买咗啲砂锅翻嚟嘅时候咧，想佢襟用啲嘢，系有时煲得耐咧，即系用得可能一排咧，跟住佢就好容易裂啊。系啦，你就可以咧喺买佢翻嚟嘅时候咧，倒啲洗米水落去个锅里面，咁煲佢两三个钟，咁啊熄火之后再浸佢半日咧。佢话咧洗米水嘅淀粉咧就会填满晒喺砂锅煲里面咧嗰啲窿窿罅罅嘅，咁 填满晒啦，咁你咪可以耐用啲咯。咁呢个可以试下啦，系咪？第三，屋企咧嗰块砧板啊，系啦，你日日都系就用嗰块砧板，切乜都系用佢嘅。咁如果唔好好清洗嘅话咧，好容易就会有细菌。咁点啊？系啦，有时用啲热水淋过佢咯，系有热水都明嘅，但系都唔系好彻底。咁其实咧可以用洗米水浸下你嗰块砧板，再用啲盐咧轻轻喺个表面嗰度擦佢咧，咁就可以有效消除嗰啲异味噶啦。第四，如果你厨房一啲用具，如果菜刀啊，或者用铁制嘅一啲锅啊、铲啊、煲啊等等嘅嘢咧，都可以咧用一啲较浓嘅洗米水。咩叫较浓啊？即系话头嗰一两浸嗰啲咪比较浓啲咯，系啦，唔使再加其他水落去啦。咁我系浸住佢，咁咧就可以咧防生锈之余咧，仲可以咧去除嗰啲锈迹嘅。系啦，第五就系啦。咦，有冇记得啊？佢哋有一阵子咧就话，点解日本人咧吓，即系洗米整嗰啲叫整米嘅时候咧，洗米嘅时候咧，嗰啲手足咁滑嘅咧咁。原来就系话啦，洗米水啊，佢既有呢个叫做去污功能啦，但系原来因为咧佢嗰个清洗滴咧系比较适中啊，好温和啊嗰个质地，咁所以咧可以溶解一啲淀粉啦、蛋白质啦喺里面，咁所以咧佢话咧可以嚟用嚟洗面、洗手咧都可以令到佢皮肤好光滑啦，又系一个好天然嘅产品，所以咧佢话洗米水其实都好多功能，大家真系唔好每日咧将佢倒咗佢，因为倒咗佢系你啲宝嚟噶嘛。仲有一样嘢，最后记住，洗米水其实都可以淋你啲花草树木噶。如果你有嘅话咧，你不妨试下用呢啲洗米水俾啲营养佢，系啦，淋下啲植物咧，佢可以咧又变咗容光焕发嘅。当然啦，你淋之前都要事前睇下上网睇下资料，呢、这个可唔可以用洗米水淋佢啦？系啊，记住唔好走宝啦。 错了怎算？怎样方可改写昨日昨天？没法爱怎爱？挥走的心怎样可以再追？怎可去改变？昨日不懂得爱，未了解真的爱。昨日不羁不觉不对，现在只想可以回到昨日。爱的故事从头再次写一遍。I'm sorry, I'm sorry.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I'm sorry. 今天将这心交给你，完全属你，不动摇，在以后不再变样，永远只爱你。错了怎算？怎样方可改写昨日昨天？没法爱怎爱？挥走的心怎样可以再追？昨日不懂得爱，未了解真的爱。昨日不羁不觉不对，现在只想可以回到昨日。 的故事，从头再次写一遍。 Oh I'm sorry，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今天将这心交给你，完全属你，不懂意，在以后不再变样，永远只爱你。 Oh I'm sorry， 我要对你讲一千句 I'm sorry。 今天将这心交给你 I'm sorry。 佢系郭小林啊，吓一千句 I'm sorry， 喂可以 follow 下咧，跟进下咧，又再recap 下咧。 咩啊？ 琴日我哋咪讲过嗰啲即系外卖嘅工作人员咧，咪好辛苦噶嘛。咁我哋琴日人赞 我 就 星期一我哋有 讲嘅，前日讲嘅系啦。咁咧今日其实有一个咧跟进嘅总结啊，佢话有一个嗰啲外卖平台嘅员工咧，佢话佢哋如何用生命在工作咧？佢话好简单嘅啫，嗱朝九就晚一。 咁长， 食无就定时。 哎呀， 最重要系咩咧？女士听到好羡慕嘅，不过呢啲羡慕系苦中作乐嘅啫。 咩啊？ 一年瘦35磅啊！ 哇， 一年瘦咗35磅、啊。 你仲未计嗰啲咧，就日晒雨淋啊， 系啊， 夏天就特别热，冬天就特别冻咁样。 精神压力咧，佢成日喺度赶，可以又唔可以迟噶嘛？ 呢个员工咧，佢话我热爱呢份工，因为自由，同要唔使面对同事同埋老板。 哦， 虽然好攰，但系唔使受嗰啲人嘅气。即系原来有阵时你对住啲食物同埋对住啲客咧，可能你仲会舒畅啲。 统一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意志以及坚定决心。中日韩外相在北京举行会谈是三年来首次。外长王毅、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和南韩外长康京国朝早在北京郊外会谈。日本传媒报道，三人将会讨论在北韩武核化问题上合作，以及推动预计今年12月举行的中日韩首脑会谈。另外，日韓外長晏晝將會舉行雙邊會談，焦點落在二戰強徵勞工賠償問題而惡化的兩國關係，以及兩國互相向對方將對方剔出貿易白名單的措施。即將在星期六到期的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也都會成為會談討論議題。康京和同河野太郎昨日出席中方歡迎晚宴期間並無交談。王毅表示，在当前单边主义盛行情况下，三国应该团结一致，共同迎接挑战，合作要超越彼此分歧和矛盾，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天气方面，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当中。预测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40点，升8点，成交额31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19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4蚊，升6毫；小米集团8.95毫，跌4.8毫；盈富基金26.95毫，跌5仙；石药集团15.1，升7毫。中国平安90.3，跌2.5毫；建设银行5.78，升5仙；友邦保险77.1，跌3毫；香港中华煤气16.38，跌7.2；工商银行4.94，冇起跌；汇丰控股57.1，跌3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9.543，瑞士法郎8.013，澳元5.322，加元5.897。新西兰元5.032，欧元8.7065，每百日元对港元7.3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44。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6点，跌80点。 港金现价报14,09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7美元，卖出1,504.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铜锣湾礼顿道咧，由于受到爆水管影响，去湾仔方向近住圣保禄学校对开咧，中晚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就系铜锣湾啦，礼顿道系有爆水管，去湾仔方向近住圣保禄学校对开咧，中晚线仍然封闭，暂时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二号干线石门桥方向马鞍山、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葵涌道丽景桥底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作为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一杰，我在香港出世，绝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仔。我好珍惜身边嘅一切，我嘅朋友啦，我嘅家人啦，所以做好每一天就系对所有爱你嘅人咧最好嘅回报。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联航空。 李太，唔该晒你帮我妈咪买嘢啊！ 唔使客气。你成日教我个仔做功课，我唔该你就真。 妈咪，今日姐姐教咗我个新词语，叫邻舍，我仲识做佢添。难得系邻舍，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咁啦。 邻舍嘅帮助一直都喺身边，请支持香港青年协会邻舍第一计划。 由我识佢开始。他的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字？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要先同听众咧，可能要提一提个神打个招呼先，因为咧可能有少少工程进行紧咧，间时你会听到我哋声音之中突然间有啲好重嘅 bass 咧，就系例如话而家天就31度咁样， 系 好轻微嘅， 好轻微嘅，系啦。 如果影响到就唔好意思啊，同你个收音机冇关 系 嘅， 系啦，唔好怪佢啊。咁啊，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啊。咁啊，今日天气炎热嘅，部分时间仲有阳光添。 嗱，每个人咧，即系一生都会。想有一个就是你的 dream wedding， 是不是就是梦想的婚礼，但是说如果要搞个婚礼的话要花很多钱的嘛，是不是 你太太没有要求有个 梦，因为你近一点想会有第二次， 因为啲人通常都系咧过咗十年咧就会话影多一次婚纱相， 系系 系啦，佢嗰头近啲啊，系你望住嗰边讲啊。 但系佢向廿年进发噶咯，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有冇谂过廿年搞少少嘢咁样啊？ 佢要先拗优惠先咯， 系啊， 佢先问你诶，咁系咪婚纱可以免费噶？ 要着得落，好难免费会多啲报噶喎，嗰个系咪？嗱，咁你哋谂翻转头啦吓，几廿年之前 好尖噶咯，婚礼我觉得好尖噶啦， 使唔使使好多钱啊？咁样 一定啦， 系 阿拉伯油王嗰啲。friend 嚟噶啦， 系咪啊？ 系啊， 阿田嗰阵时咧， 我咧即系咧，我呢啲咧真系睇餸食飯， 系 咁咧就真系自己储咗嗰嚿钱， 有几多就使几多， 两个一齐储咗嗰嚿钱就喺嗰嚿钱里面发咯，即系用咯，我唔会话预先碌卡啊，或者问人借啊，冇啊，所以喺嗰嚿有限嘅钱里面就做咗有限嘅一啲， 咁尖唔尖啊？ 咁 唔系问你下爬、啊。 自己尖咯， 都觉得尖啦，系嘛， 都开心嘅。 咁即系叫完成咗呢件事啊嘛，咁都系一个尖嚟噶嘛。 我都觉得尖 得出鸡尖啦，咁样系咪先？ 我都觉得尖噶啦， 系啦，咁好开心啦，系咪？ 即系有唔同嘅程度，唔会话好大要求。 但你会唔会想令到李志刚下次见到你嘅时候，可以唔再讲嗰个对话？ 哎呀，你啊撑高只脚啊，冻喺个台度啊！哎呀，四姨婆快啲嚟敬酒啦！ 唔系我真嗱，我怀疑 我真系识得你迟啊， 系啊，我都冇见过。淨係永遠可以聽阿 Alex 複述嘅啫，即係你會唔會又想搞第二次 Gym Wedding 咧？起碼戒咗個鋪人啦，等阿 Alex 冇得再講呢句對白啦。 如果係俾我咧，即係如果係真係譬如有咁嘅，即係再嚟又 take two 咁樣咧，我真係好想去一下一啲賭仔啊，即係嗰啲賭 Alex。 哇！我以為賭仔咧難賭嘅 廳啊，係啦， 要 起碼都係貴賓廳嘅賭啊。喂，好啊好啊，唔係抌花球啊，係 山籌碼啫。 好啊，回禮啊，回禮全部都係 pair 牌啊嗰啲嚟 嘅，係。 即系去咗啲小岛咧，系即系 着翻情客， 系咯， 系啊， 即系我知你唔系着，你唔系着婚纱，你着可观嗰啲制服，系啦。跟住阿华咧就应该系要着赌仔咯。 三 五六 啊， 咁。阿华饰演赌仔，佢俾佢喺外围搭马仔咁样拉过嚟咧，嚟啦，过嚟啦， 铺铺都开围啊，为咗咧就要点样啊，纳晒嗰啲人情啊，俾多啲我啊，咁样。 好， 系啊，你再讲多啲。再幻想啊！ 都幾好。 如果我有一個，我覺得我會向呢個方向進發。嗱，今次要講嘅係乜嘢咧？ 我未講完， 仲未講完。喺個島仔要點？ 佢淨係冇講過。 係 咯， 即係個島仔 喺個小島度，跟住點樣咧？ 係啊， 誰也是發夢。 唔係真係啊，即係嗰啲咧，有啲少少嘅白色木搭嗰啲咧，有啲冷藤喺度嗰啲咧。 你請我哋咪有冷藤咯？ 你唔知星期 仔都有添啊！我哋兩個做兩個爬牆啊，爬住喺個冷藤度啊，係咪？ 跟住咧後面咧就係日落嗰啲咁嘅陽光咧，哇！即係啲畫面其實都幾吸引嘅，認真係啦。 嗱，每個都有啦，我都希望嗱，阿華聽到啦嚇， 儲錢啦， 出年廿年啊嘛，儲下錢先啦嚇。嗱，今次咧就講緊喺內地， 係 7000万嘅婚禮， 7000万， 使咗7000万嘅婚禮， 點計嗰條數7000万？ 嗱，計到俾你睇嘅喎。首先你估下嗱，如果即係耐唔少，我哋睇嗰啲咩娛樂版啊，你都會見到嗰啲咧， 億幾喎人哋嗰啲， 係啦，好有錢啊嗰啲人咧，通常係富貴人家啊嗰啲咩家族好。显赫啊，嗰啲咁样就会即系攞好多钱去搞个婚礼咁样噶嘛，系咪？佢哋并唔系咩有钱人嚟嘅，原本即系唔系咬住条金锁匙出世嗰啲。 中咗彩票？ 唔系中咗彩票， 佢7000万点嚟？ 啊，赞助 啦！你 谂 下，究竟而家即系呢一个年代啊，吓，有冇赞助？我唔会用赞助呢两个字，但系最终佢个婚礼依然系有钱赚嘅。 佢卖咗俾唔知咩地方做直播，即系贡献自己啲私隐， 应该就 系啦，可能系全裸婚宴嚟嘅。 你一谂就系呢啲噶咯， 咪最值钱系呢啲啊嘛？ 点解去到可以咁贵咯？ 系啊， 点解去到咁贵？仲点解使咗7000万人民币？ 7000万人民币 依然有钱赚啊！吓， 因为佢识。虽然佢系一个即系可能普通市民啦，我举个例啊，但系佢请嚟嘅嘉宾个个都含含声，借力打力 。首先咧，佢哋个背景， 但一个市民可以识到啲含含声噶。 唔系咁，但系唔系啊，即系我咁讲，我唔知佢咩背景啊。譬如啊，举个例啊，佢可能系一啲做娱乐圈里面嘅工作人员， 可能佢一个娱记，跟住请到成龙大哥嚟。 咁啊系咯，你 哇，净系个 V 字手势已经值1,000,000啦。 我想讲你讲嘅嘢好准确，因为呢个婚礼真 系 有成龙大哥出现啦。但系佢哋唔 系 啲乜嘢， 冇睇过呢一单新闻。 佢唔系啲乜嘢娱记，所以话咧有仔教落孙，唔一定要做医生律师嘅。 系。 做網紅啦，不如嗱，係兩個網紅佢哋嘅婚禮，跟住咧本身其實佢哋一早住咗拆噶啦，但就未搞婚禮。佢哋決定要搞一個婚禮嘅時候咧，就決定搞到最盛大，從而當中咧仲有啲嘅係一個 show 嚟嘅，仲要有錢賺。點解可以有錢賺咧？嗱，逐個講啊嚇，7,000,000點使咧？佢哋就喺一個叫做北京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嗰度搞嘅，呢個場地可以容納到36,000人。 佢嗰個其實係一個广场诶，唔系运动场嚟噶， 系 啦， 系啊，运动场 真系咁样。而佢总共系请咗42位歌手同埋艺人，搞咗一个声势浩大嘅演唱会。 即系大家都系唱嗰、那个分咩烧猪起快，佢就有42个歌手一齐唱。 唔系。分別地唱，其實你當真係一個歌手嘅演唱會，群星演唱會，講下個卡士俾大家聽好啊！ 頭先你講咗成龍啦， 成龍大哥佢仲唔知有心定唔小心，係咪炫富咁樣 啦？點解咧？ 即係話埋俾人哋知，佢俾咗幾多錢 人 成龍大哥，令到佢會喺我個婚禮出席。 哎，嗰陣講下先，嗰陣歌酬啊， 咩啊？嚇，俾翻錢佢？ 佢請你人嚟嚟要俾錢啊嘛！ 即係其實佢就請咗42位嘅歌手嚟開演唱會咯。 成龍大哥，估下先，500,000。 唔止， 唔得啊！ 系啊， 美金， 美金又冇咁多，佢成个请所有 artist 嘅朋友使嘅钱咧，就系使咗5,000,000人民币嘅。 哦，咁请一个成龙500,000都差唔多啦， 又唔止， 又唔得啊， 670,000人民币，系啦，佢话咧另外仲有啲咩明星咧，真系犀利啦！有王力宏啦，有阿 Jam 啦，有柏芝啦，有光良啦，仲有迪克牛仔啊，等等等等啊，逐个都上台唱歌。 喂，咪先， 唔系唱一首半首嘅，我见佢哋嗰个咧系有啲即系唱3首歌歌咁样。 哇，佢个婚礼有排结嘅，真 系。我都系咁话，佢系咪由朝做到晚嘅呢个 show？ 时间方面咧，我就唔知啦吓。但我估咧就应该系冇嗰啲咧，逐个同宾客影相嗰啲36,000人影到。呕啦， 唔系 好明显，真系一个售票嘅演唱会。 佢应该真系同宾客影相，但我哋以前咧就 系 主人家同宾客影相，而家应该系啲人同宾客影相咯。佢啲宾客系嗰啲嚟噶嘛？你话你会同主人影定同宾客影啊？ 系 啊， 肯定唔会同一时间出现啦。所以佢应该系咧，即系由朝做到晚嘅呢个 show。 其实 我觉得头先嗰个 show， 我觉得好震撼啊！原来而家先知咧，如果你要请阿成龙大哥或者呢啲级数嘅朋友咧，你起码就冇咗一个首期啦，或者成层楼唔见咗。 成层楼唔见啦， 700,000、啊、真系。 讲到呢度你唔使惊噶，因为我话佢最后尾系有钱 赚，系啊，因为佢呢啲全部都系应该系围翻个本噶啦。 系啦，点样围翻个本又可以谂下？ 直网上直播。全球首映， 我估呢啲就实 有 噶啦，呢啲就 出， 因为佢哋网红， 我想 话 出 VCD 添，真系再出 VCD 同埋 VHS 系啦，再出 cassette 系咪出晒呢啲？ 想讲咩啊？ 唔系，我想话点解佢连俾阿成龙大哥670,000人民币呢个字佢数字佢都攞出嚟嘅， 有人 好尴噶， 唔尴嘅，咁你又俾得起， 成龙又威。系咪先？ 唔系阿成龙大哥点谂，我哋就唔知啦。不过咧，肯定嘅就系佢觉得自己威。你谂下，我请咗咁多人，同埋我够嗰个钱去俾佢啊嘛。佢哋真心想嚟贺一贺我噶。 我都想俾呢嚿钱啦。如果系嘅话， 你记唔记得我有一次讲过咧？有个 YouTuber 咧，又系好红喺外国咧。佢话佢阿妈妈咧就想去参与一个唔知边个地方嘅婚礼咧，跟住咧啲人啊，唔知有冇人可以俾我阿妈妈一齐去参与？跟住咧真系网红里面咧，佢啲 fans 就话我有啊，你而家个邀请佢唔知几时几月。去參與個婚禮，即係 有啊有啊有啊， 網紅都真係個力量都幾大。 其實咧，我估咧，其實就互相借力打力嘅，即係嗱，佢就固然要借呢啲巨星過嚟撐場啦，但啲巨星可能亦都覺得，喂，佢係個網紅咧，可能佢平台好大，我能夠喺呢個地方亮相，其實同上咗一次可能民間春晚冇乜分別。 係啊，真係啊，我都係諗緊啊，春晚啊，佢個卡士根本就係春晚嘅。 你諗下，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冇獲邀請嘅，個心已經唔舒服啦。哎，點解冇邀請我哋？ 唔 係 佢 真 係 仲要諗。 真 系 要 谂，即系仲要谂，我谂唔到啊！ 系啦， 我谂唔到点解你仲要 想、 啊？ 你 谂 下，其他歌手可能都会话：，喂，做乜唔请我啊？ 嗱，真系噶，个个都系你个身价嘅象征嚟噶嘛？ 40几个，但系讲紧你系一个网红，即系其实佢哋自己身价都好红噶 嘛？其实应该系无本生利噶啦，我怀疑咧，佢真系一毫子都唔使点出。 唔系，仲有 佢最终系有钱赚， 仲要有钱代添啊！系啊， 上台嗰啲嘉宾佢又有钱收，咁何乐而不为咧？ 嗱，如果唔系卖网上。 上直播，一系就卖俾电视台，会唔会变特辑啊？拍一套可能系电视剧咁上下。 我觉得唔会喺俾任何一个电视台，应该摆翻喺网度。 唔系网嘅，一定有噶啦。 佢系用个网噶啦，同我有关，同网购有关。 啊、 因为咧，佢哋就喺呢一。个嘅唔系佢嗱，我唔知系咪徒佬啦吓。总之咧，佢哋咧就系喺即系嗰个 concert 啊，或者佢哋个婚礼啦，冇人代 婚 礼噶啦，其实根本 嗰个系啦演唱会婚礼 完咗之后咧，佢哋咧就另外咧就使咗咧就系100万嘅人民币啊，即系百几万啦，就包咗一间夜场啊，就等同啲朋友喺嗰度咧就开心啊，饮下嘢啊，开 party 咁样啦。同时间咧就直播卖嘢，喺两个钟头里面嗰、那个卖嘢啊。赚咗1亿人民币， 点样卖嘢？ 卖咩嘢？ 卖咩咧？报道就冇讲到系即系咩类型嘅货物，因为佢哋两个本身都系网红嚟嘅，好多时候咧都系一个网红嘅直播商家嚟嘅，有个男士啦，即、就、系、是、个老公啦，就是、推销农产品咧就发迹嘅。 卖 农产品咧，嗱呢、這个发迹即 系 而家系咪就唔知啦吓？佢、 okay, 个、okay, okay. 太太咧就系咧创办咗一个美容护肤品牌嘅，两个都系网红，都系做生意嗰阵时认识嘅，亦都系因为咁咧，佢哋咧就除咗就跟住就开 party， 亦都开卖啦。一亿扣除翻佢哋使咗7000万人民币嘅话咧，都仲有3000万人民币赚。你谂下呢一个婚礼， 咩数字嚟噶？嗬，真好叻啊啲人啊！ 你 可以 话好叻，你都可以话个世界原来变成咁啦，已经 咁 样。 即系原来咁样运作都系一件事嚟咯。 系啊，咁仲要咁样都运作到添， 系 咪 啊？ 即系有阵时 佢条算盘冇打输到咯，因为系 有阵时你以为会系啊啲人咁谂啫。嗱，首先佢够胆咁样搏一搏，其实讲真，真系好大。勇气嚟噶， 所以佢完全都唔介意嗰个主角唔系佢自己， 佢根本就 唔 系 呢个主角都系佢。 佢而家红晒啦，唔止网红啦，咁嚟到香港，我哋都可以讲佢啦。你谂下，即系成件事真系几爆棚噶。 我想问咧，佢有冇讲咧？有冇入场嘅？有入场观众系咪买飞入去噶？我唔知道。 嗱，呢个我就唔知道啦吓。但系我估佢点都唔会有36000个朋友可以请佢婚礼啩？ 一定 系 嘅。 如果系嘅话，都好劲。即系究竟点样可以入场？ 系啦系啦， 呢个我就唔知道。 呢个都学你话斋，都系一个演唱会啊。 系佢有写嘅， 演唱会都冇咁嘅嘉宾。 佢喺度写咧话婚礼现场咧，首先佢有为两款嘅产品有卖广告，其中两款，但系其他就冇啦。佢话咧成个婚礼过程冇任何推销环节，因为好似阿祖话斋， 佢 另外夜晚先至啊嘛。而婚礼演唱会门券全部免费，而且最紧要系咩咧？佢一路做直播，一路发红包啊！即系佢哋最兴噶嘛，即系大家就会追住睇咯。佢话咧，估计咧喺嗰个婚礼，佢净系咁样派嗰啲所谓嘅红包咧，已经派咗成100万人民币啦。咁但系喂，佢吸翻更加多人睇 啊 嘛， 系啊，咁多人睇之后，同埋你谂下，今次佢系其中一次嘅，你可以话佢嘅直播啫。佢之后咁红啦，佢继续直播嘅话，嗰啲嘅直销嘅生意啊，系继续叭叭声咁样去嘅。呢一个你可以当系宣传又好啦，宣传已经赚紧钱，同时间又有变得更加有名有利，咩都齐啦。 哦， 哇， 大家可以上网留意一下噶，佢个名同而家嗰套电影嘅主角系一模一样噶。 系啊， 系啊， 狮子嗰个 系啊，冇错，辛巴真系，即系呢个网红做到咁犀利，真系哦。 谢谢你让我成长，我最爱的姑娘，你的真实谎言把我拦在城外，我只能双手放开，无奈无奈，把最后的疼爱做成了戏装，拱手它存在了别人身上，当当当当当。 会变得高尚。 胡彦斌婚礼进行曲啊！ 嗱，头先我就话即系内地咧就叭叭声啦啲钱，我哋不如翻翻嚟香港啊，即刻暗淡咗啊！点解咧？嗱，当佢哋就话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去赚钱啦，我哋香港成日都话我哋有咩办法可以储钱啊，或者 节流 啊嘛，系咪先？ 开源节流啊！ 有一个新嘅方法咧，就越嚟越多人讨论，就是、因为的而且确咧，最近嘅酒店咧嘅入住率唔高啊，而且好多香港嘅酒店咧就推出一啲新嘅 package 系乜嘢咧？就如果你住成个月嗱，唔系嗰啲咧诶 service apartment， 唔系我想。上次裝修期間硬住嗰啲， 佢就逐日同你計，但你計翻每一個月嗰個總數嘅話 咧，係拉雲 平過原來喺你平時去租樓住啊！ 嚇，平過租樓住， 係啊！而家呢個 round 呢一陣子係 呢一陣子嗱，譬如你住嗰頭都有酒店係咁嘅，佢哋做緊一啲咧就係11,000+咧就已經 包成個月啦， 包成個月咁，仲係一個星期咧就幫你執兩次房啊！你有有 gym 可以用啊，有泳池可以用啊，所以咧已經。有不同的朋友就开始在想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不租楼反而我住酒店的话地方是大了的 是 而且价钱还可以便宜了、 短期一定可以 但不知道会不会长期即你想想突然之间起飞他下个月可以加你很多钱的 话 除非你跟他一次过订成年咯、他又不介意的如果酒店 在这个价钱 是、如果酒店这一轮淡市你跟他抹一年的他都肥仔、都无端有十几万汁、 我就咁話啦，譬如我呢啲間唔中都會喺香港酒店住下咧，真係我覺得兩公婆咪計星期六日去租住下。 唔係你咁短嘅就唔夠抵嘅。 佢講緊嘅係我每個月同我要交租咧，租一個可能係劏房嘅單位嘅話咧，同個價錢都差唔遠嘅話咧，好似多咗一條出路。但大家咧，如果真係有呢個諗法嘅話咧，都真係要再做好個 research， 小心小心去諗啊 嚇。係啊，因為畢竟住酒店咧，你嗰個歸屬感就真係低咗少少嘅，不過又靚好多、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希望香港近月嘅社会事件可以停止暴力，早日平复落嚟，令国际社会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信心，亦都对一国两制有信心。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早前到过街市了解民情，认为最重要是停止暴力，令店铺不需要拉闸暂停营业。对于深圳将建设先行示范区，陈茂波认为港深在创科等方面有互补空间，对香港亦都有很大的经济好处，香港应该做好自己的优势跑在前面，包括一国两制优势，不应该怕竞争。他又認為香港短中期樓宇供應穩定。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報章撰文，指香港如今局勢好比一團混亂的死結，想要解開，如果用蠻力拉扯兩端，只會越纏越緊，必須有耐心，細緻靈巧地去梳理那些糾纏不清的線索，否則兩端應該是兩端都應該先放手緩一緩，需要時間去梳理，大家都要俾一啲時間，先至能夠逐漸睇清楚真相，先至能夠明白香港呢場危機嘅來龍去脈。曾俊華又話：大家有權知道真相，而只有真相先至能夠俾香港重新上路。 但他说要有心理准备，真相有时候可以非常尖锐，让人刺痛。曾俊华形容这段可能十分漫长的治疗过程就来到最考验香港人的时刻。一个62岁醉酒男子涉嫌袭警之后被捕，但在北区医院怀疑被警员虐打，涉事警员在事件公开之后被捕。事主大仔钟先生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警方失职，质疑警方早就知道事件，在有关的闭路电视片段公开之后马上拘捕警员，只是想办有效率，而都反映投诉警察课并无作用。钟先生在节目之后说，有关警员有意令他的父亲受屈辱，应该被控酷刑罪。协助事主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说，警员对醉酒伤及警员嘴唇的老伯加以凌虐，质疑在警署并没有闭路电视和第三者，被仇视的示威者待遇是否更加恶劣。四川阿坝州受强降雨影响，17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导致7人死亡、6人受伤、24人失踪。新华社报道，民专员已经疏散转移游客超过30,000人，仍然有13,000人等待转移。卧龙特别行政区滞留万多名游客正在疏散。在迪达镇多处出现泥石流和山体崩塌，冲毁多条道路，相信96人被埋。相信有96人被困。报道又话，由于通讯唔畅顺，具体受灾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52点，升21点，成交额36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3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5蚊，升6。小米集团8.9毫9，跌4.4。盈富基金27蚊，冇起跌。世约集团15.28，升8.8。中国平安90.5跌5仙，建设银行5.78升5仙，友邦保险77蚊跌4毫，香港中华煤气16.32跌7.8，汇丰控股57.05跌3.5，工商银行4.95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06.51，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54，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10,600点，跌77点。港金现价报14,07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502.6美元，卖出1,503.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咧，告示打到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影响到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和富中心对出。咁另外啦，铜锣湾嘅礼顿道有爆水管啦，去湾仔方向近住圣保禄学校对出中环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铜锣湾道来回方向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来回方向，近锦辉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一杰，我在香港出世，绝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仔。我好珍惜身边嘅一切，我嘅朋友啦，我嘅家人啦，所以做好每一天就系对所有爱你嘅人咧最好嘅回报。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梗系冇啦。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11:39啊，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63%嘅。星期三有我们的啊，已经有好多听众留咗言啦。因为呢一个嘅集体回忆，大家系一定有经历过嘅。当我琴日咧去做翻一啲嘅资料搜集嘅时候，我发现原来有好多嘢我自己都唔记得咗。我睇翻嘅时候，我都好回味啊，真系。 系啊，你今日叫我们的系咩啊？ 我们的文具与文具店，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香港。 系啊，我们的文具店应该到过，个个都有帮衬过噶啦， 有帮衬过啦。但系你会直情见到 逃学嗰个都有帮衬过噶。 时代嘅转变啊，你嗰个年代系点噶？ 逃学嘅年代，文具店有咩卖 啊？我哋不如下次讲我们的逃学年代。 真系应该要的，我都觉得系。 我冇试过，好难。 可以咁噶，呢啲嘢曳噶嘛。 啱嘅，系啦系啦，我哋讲翻文具啦。 点可以讲啲题目啫？你 冇啊？我哋往事只能回味啫嘛。 咁往事都系唔应该去。 既往就不咎啊嘛，向前看就做好事咯。 但我哋今日要谂翻转头，咁我哋讲旧嘢， 回忆系埋藏喺心底里面噶嘛。 但系而家回忆总是美好的， 咁、不如我哋讲翻，我哋咪玩文具与文具店， 系咯，我哋咪玩歌词接龙啊！而家真系， 你哋接得几好啊！ 系啊，文具店，文具店， 睇翻咧，其实即系有好多嘅文具咧，就已经系冇咗噶啦。我哋揾翻佢出嚟，而且文具店里面咧，以前有好多唔同嘅服务嘅。 系， 而家讲真，因为真系时代嘅转变啊，冇人用。 我讲先， 嚟 文具店以前我嗰个年代系有明星想卖嘅。 明星相咧有啦， 冇错。嗰阵时嘅明星相咧，佢唔系净系斋卖明星相嘅，系佢会嗰期有咩人红咧，佢就会出嗰期嘅相噶啦。所以咧，我好有印象咧，就系89年嘅时候咧，佢除咗有一般嘅明星照之外咧，佢系有吴以开一齐同埋黄丹。 真噶。 我嗱呢、這个我冇记得，呢、這个冇记得。 我好记得嗰阵、啊、时我哋话唔系嘛，我哋都会有啲相喺度。嗰啲细路行过嘅时候咧，每日都会走去望啊嘛。嗰阵时我哋嗰个年代仲系嗰啲刘嘉玲啊、曾华倩嗰啲咁样咧， 系啊系啊， 谭咏麟啊嗰啲咁样噶嘛。 最多去到周慧敏嗰啲嘅，开始慢慢有 yes 卡、有闪卡啦， 系啦。但系总之真系八九嗰期，我望住我呢三个明明系电视嗰三个人嚟嘅。冇噶，佢冇第四个噶，最红呢三个，佢就黐埋喺明星相嗰度俾你掹嚟买咯。 O K， 嗱，明星相你有冇买过啊？咁样 实有啦嘛。 嗰阵时系三 R 噶嘛，大啲就五 R 咁噶嘛，系咪？ 嗰只系咪三 R 啊？我唔知摆落银包。 唔系喎，摆银包 二 R 嚟噶， 系啊，有三 R 噶。 仲有佢唔止有卖真人嘅明星相， 系 佢仲有动漫人物嘅明星相。所以嗰阵时 龙珠咯，系咪？ 系啊，嗰啲啊，嗰阵时我买过橙露咯 ，Orange Roll 橙露里边嗰啲嘅。系啦，哇！阿元啊，光子啊，嗰啲阿光啊，嗰啲摄影人包度当女朋友噶嗰时，好威噶，第一代宅男啊！ 我去文具铺咧，就系、是。抽当当抽嗰啲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抽奖嗱，除咗 文具店喎，唔系嗰时多喎吓， 文具店啊，系有噶， 即系 佢 两者都有呢啲摆喺度。 跟住仲有佢其他嘅服务，譬如有咧，有一样嘢我以前会用嘅，阿妈系会叫你落去，诶、阿仔啊，落去文具店做咗佢先啦。咁、如果唔系咧，就保存唔到啊。 影印过胶， 过胶 系咯。 喂，你真系几耐冇试过过胶先得噶，大佬。 我都有啊，而家。 你嗰你攞啲咩要过？ 行车证我要过胶咯。 嗱，除咗嗰个之外， 行车证点解要攞嚟过胶啊？ 我贴喺个挡风玻璃度啊嘛。 黐线嘅，佢有得贴嗰啲嘅嗰啲油站。做咩话 黐线啫？ 油站俾你得唔得佢过胶？ 可以啊，梗系可以啦，点解唔得啫？ 唔知喎、啊， 我揸咗十几年噶啦，嗰架车冇事。 佢成日俾人抄牌都冇，因为呢样嘢俾人抄，所以应该 OK 嘅。 冇问题噶嘛，即系同埋以前你揸电单车，你冇得好似私家车咁摄喺里边噶嘛。你更加要过胶，跟住咪攞黑色胶纸黐晒，诸如此类。有啊，仲有呢啲服务啊。 嗱，仲有嘅，但我估真系好少人用啦。过胶好少 以前系明星想过胶， 系啦系啦，明星想要过胶， 因为我就是。即系同啲朋友， 男朋友相关嘛？ 男朋友，跟住咧第一次睇戏，跟住佢出飞尾咪咧， 哦系啊， 我 呢个我未试过真系。 系啊，或者啲相影咗相咧，即系以前晒相喺度巴闭噶嘛， 系啱噶。 过胶跟住摆喺个银包里面咯。 我都有做过嗱，过胶而家真系好少啦。其实影印啊，以前咧冇咁多诶，而家讲真咧，屋企啊 office 啊有个 printer 已经好轻易可以影印到。 当然啦， 以前真系要去文具店度影印 啊， 冇错。 收紧几毫子一张，我唔记得系好贵嘅，你要谂过度过先至噶。 系啊，同埋最多咪，譬如你做壁布嘅时候咧，去买嗰啲咩壁布纸啊， 系 嗰啲皱纸啊，令立立嗰啲闪纸咧，好多。总之，如果你要买文具嗰度咯，但系嗰阵时对我嚟讲，文具店咧仲有另一个功能咧，就系买游戏机咯。 游戏机 有得买噶，游戏机都。 呢个我真系唔记得。 系啊， 我睇个规模大定细细啦，系咪？ 系我屋企楼下嗰间咧，都屹立不倒咗，都有超过廿年噶啦。我细个到而家咧，我早两日去，好似唔知执。 即系仲有 game 卖嘅， 嗰阵时佢仲卖嗰啲咧，唔系 Game Boy 嗰啲 ，Game Boy 系先进啲噶 咯， 系 即系咩 红白机咯， 唔系啊单机 啊， 即系嗰款游戏机 ，Con 嗰啲 friend 就系嗰啲啦，一讲就识啦，系啦，其实你 系 好似当 Con 你知唔知啊？ 点解 个样真系好似啊？你真系， 我眼又咁细啊， 系啊，咪个气质似，系啊， 呢啲都得啦。如果我哋要讲买嘢嘅话，我哋讲翻文具先啦， 好啦， 有一啲咧都有，但系都 文具已经退咗休， 系啊，擦纸胶。 字母擦纸胶记唔记得佢？ 而家冇啦咩？ 嗱，有嘅，不过 有噶嘛。 嗱，首先你喺文具店已经唔容易揾到字母擦纸胶啦。而字母擦纸胶咧，以前啊印喺嗰、那个擦纸胶上面嗰个嘅图案咧 ，A B C D E F G 嗰个咧， 哦、 已经唔同咗啦。 系咩？ 因为我有上网 A 而家变咗样啊。 绝对个 A 字嚟 嘅，系咯，但系唔同嘅样。 仲有张喺以前仲有个图画噶嘛， 有个图， 佢个质地系唔同咗噶啦。 扁质地，即系唔系扁质地，嗰个 size 咧，嗰个擦胶啦系扁，好似只麻雀咁噶。但 即 係 印喺上面嘅圖案係有唔同嘅， okay, okay, 你細個已經買麻雀㗎啦。 就算 係 咁樣 那個擦膠是扁的，那個中間有個 A 字等大家學識的，是是是，可能跟回你的姓氏或者你的名字去買自己的字 幕。嗱，字幕擦膠我知道圖佬是還有的，不過個樣子是有少少不同的， 同 埋我們的聽眾又講埋呢，字幕擦膠是有它自己特別的味道的， 是啊是啊， 你 是 喜歡聞它的， 所以有時會塞咗落去的，真的會的。 我喜歡切擦指甲， 是啦是啦， 就是間且切擦指甲，不知 道 為什麼一定有做過， 不是還有在那裡擦，不斷慢擦條長那條， 是啊是啊，搓成一條好像真的老泥條那樣， 原因就是因為以前小時候想玩泥膠，但是沒得買泥膠，所以就拿擦指膠來捽當泥膠， 我又不是當泥膠，所以它有一個配搭的，如果你要用得這個搓老泥條的話，你還要配合那把叫做鐵間尺，因為你要將它戒戒戒呢，就攞嚟玩嚟咁樣。因為有啲間尺呢，如果係膠嗰啲呢，佢個邊好厚好頓呢，就似我哋咁樣呢，就切唔到嘅。 啱啱啱。 係啦，但你係嗰啲鐵嗰啲呢，戒得比較個狠 鋭 利啲。 鐵間尺唔係可以個個有得買㗎。係 啊。 梗係攞鐵間尺俾人打㗎嘛。 係啦，媽唔俾用鐵間尺， 你就 算係危險啊。 同埋你都唔好自己有啦，係咪先啊？ 好彩嗰陣時都唔興買雷射筆嘅啫，真係。 冇啊， 鐵間尺雷射筆仲死嘅真 係。字母擦膠大家好有回憶啦。另外一種擦膠咧，仲有兩種擦膠嘅類別嘅，而家都好少見。一個係砂膠， 有嗰陣時有， 嗰陣時有用噶嘛， 掌握唔到啊，完全掌握唔到啊，一擦就爛。 冇錯，嗱， 係啊， 砂膠就係我哋嗰陣時做讀小學嗰陣時咧，就攞鉛筆嚟做功課噶嘛，擦紙膠就得啦。去到中學嗰陣時咧，就要開始用原子筆寫或者高小啦，所以咧就要買嚿砂膠，因為嗰陣時塗改液嗰啲係好貴㗎，係 啊，貴價嘢嚟㗎，打孖鐘咁樣買。啊，安仔啊，知唔知咩叫砂膠？我 唔知啦， 知人就唔知啊。 但你哋原来知唔知？我揾翻资料，原来砂胶系我哋大部分人有一个错嘅谂法嘅。 佢就唔系擦张纸上面嘅， 唔系佢唔系擦原子笔嘅。原来 其实佢系擦， 你觉唔觉得其实成日你擦都系擦， 系啊，一擦就烂噶啦，张 纸烂咯， 系啦，擦亲都烂噶嘛。 其实佢系。 磨底嚟系嘛？ 唔系磨砂嘅， 攞嚟磨 擦 面 嘅， 唔系 咩擦鞋噶？擦嗰对白色嘅帆嗰个叫咩啊？白帆鱼系嘛？ 唔系，原来砂胶咧系攞嚟都系擦圆笔嘅啫。但系点解会个质地唔同咧？我睇翻资料就曾经有过咁样嘅 报道， 喺木板上面嘅。 就係唔同嘅紙張嘅質地啦。平時我哋嗰啲紙咪一擦咪爛嘅，嗰啲咁薄嘅紙咧就唔應該係用砂膠。 竹簡 攞原子筆，你係一嚟就成張紙爛噶嘛。 竹簡， 我哋三個裡面100%係冇人知道嗰個砂膠唔係用嚟擦原子筆，係擦鉛筆嘅。 最衰嗰陣時， 點解你 objection 咧？我個資料係2016年嘅資料嚟， 我哋 有一個報道咁樣講， 因為我哋當年買砂膠咧， 我都以為係咯。 我哋攞漏咗樣嘢啊，冇同老細攞說明書啊。說明書可能話俾你聽，佢唔係攞嚟擦。 我想问砂胶两边色噶嘛，记唔记得？ 系啊， 有一边系砖咁嘅色噶嘛， 一边就系蓝色咁样嘅。 砖咁嘅色系咩啊？ 砖啊，砖头嗰啲咁嘅颜色啊。 系咩？ 有嘅嗱，我有 棗红色， 嗱有一个就系咁样，成个 系啊， 我 用开咗呢 个， 好专业噶，你见到成嚿蓝色咧，觉得好似好型。 另外一个就 系 阿田讲嘅呢一个颜色，一边咧就好似系 一红一白， 砖头 嘅 颜色，跟住蓝色咁样。 佢咩系咪擦铅笔噶嘛？一边系擦原子笔噶嘛？ 原来唔系呢个谂法， 一切都错 粗嘅纸，有啲纸我哋以前细个咪好鞋好厚嘅，唔系靓纸嚟嘅。嗰啲纸咧，你攞砂胶擦咧就啱啦。 系有咩纸 啊？都系擦 铅 笔啊？ 吓， 都系擦铅 笔字，并唔系真系要擦原子笔字嘅。即 系 有一个报道就咁讲啦。另外一种， 因为用错咗几廿年，所以成日都有窿，成日擦到窿，成日都话。 后来真系变咗系擦白饭鱼。同埋我哋擦衫咯， 而家仲有冇砂膠賣嘅咧？ 有， 應該有 嘅， 有 嘛？ 唔多啦， 真係少見。另外一個咧就時代嘅轉變啦，有砂膠，有擦紙膠，跟住咧就會有擦膠筆，你哋有冇用過？ 有，成條好似香腸咁褪出嚟㗎嘛。係 啦，褪出嚟。嗰陣時又係覺得咧，我 upgrade 咗， 貴好多㗎。係 啊，好貴㗎。 成支筆嘅擦膠， 所以啲舊舊嘅擦膠係好用過一支支嘅擦膠筆。 用力好多咯。喂，即係話好用，即係擦得準啲。你講成條心都係嗰個擦膠好多。 有几样嘅，如果你只是成支笔咧，都是擦胶油油嘅，佢冇埋嗰个所谓嘅一个机关装置，乜都冇，只不过系完整一条橡胶棒咁样咯，嗰个都有玩过嘅咁样。 头先你讲原子笔又有擦胶，我觉得最犀利嗰时出嗰支咧，擦得甩原子笔咧， 系啊系啊系啊， 嗰个净系觉得哇 amazing， 第一次做间谍啊，好似 系啊，原来支原子笔可以擦得甩噶， 但其实佢真正用途咧，我都未谂到。 咩 呀？ 佢只系令到你方便咗，即系涂改 啦。即系唔使钱嘅啫。 唔系啊，即系唔使用沙胶成日擦烂纸啊嘛。 啊，都系都系。 嗱，如果讲到笔咧，仲有好多唔同嘅笔。 香水筆咯， 香水筆有香味嘅，曾經出過啦。 仲有粒香珠咯，香珠 嗰個咧個名叫做香味啫喱筆。 啊、 原來叫香味啫喱筆，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唔係嘅，都 係嘅，你會攞嚟聞嘅咁樣，係啦。 你記唔記得咧？以前有支筆芯筆咧，係。 系， 即系排队 一段一段咁样嘅，系 唔系一粒粒嘅， 咪就一条一条咯。 跟住咧，用掘咗就插翻去，再顶度又插翻啲新。 佢嗰啲叫做新式圆心笔， 系啦，有亦都有人叫佢做换心笔， 系啦系啦， 即系你可以换嗰个心，跟住摆翻上个顶噶嘛。 系啊系啊， 但系成日都会咧，如果你跌咗一个嘅话咧，你摆唔翻上顶，你就写唔到噶啦嘛，佢就废咗武功噶啦嘛。 因为一定要顶住佢，如果唔系咧，佢就会抛下抛下，冇咗个系。 我嗰阵时我觉得用圆心笔系好有型噶，我最中意真系用圆心笔。 冇错，仲有如果你用圆心笔咧，就由圆笔即系好似进咗街可以用圆心笔啊嘛。 四年班先可以用圆心笔嘅， 点解有分嘅咩？ 系有啊，有咪有字喎。低年班唔可以嘅，净系用圆笔 嘅 咋。 我嗰阵时都系嘅，你记唔记得？如果用到圆心笔嘅话咧，仲有卡通圆心啊。嗱，有啲咧就系好即系好 卡通圆心， 好 ordinary 一个普通嘅包装。有一啲咧有唔同立体装置咁样嘅一个叫做卡通圆心啊。你买圆心嗰阵时可以见到，我即刻俾翻张相你。 我就見到咧有啲圓心咧係有， 即係呢一啲啊，譬如第二個綠色嘅呢一支咧， 哦，類似啦， 係啦，即係有卡通嘅標誌 擺喺 呢啲女生買嘅，我哋好少啊。 你記唔記得有印象咧？有以前有啲圓心咧， 粗啲有啲咯， 唔係啊，唔係粗啲有啲啊，粗啲有啲係因為嗰支筆嘅啫，但係佢嗰支。圆心咧系有诶嘢，有颜色包装喺度嗰啲啊， 有一排系唔同啊，七彩彩虹咁样 啊，嗰啲圆心啊， 真系唔记得。嗱，咁呢个你又 唔 记 得咗？ 呢个记唔记得啊？呢一个一支笔里面咧就有唔同嘅颜色，颜色条喺入边度，就咧就好似油颜色笔咁样嘅。跟住你就将嗰个嘅笔芯咧就褪咗出嚟，插咗喺嗰个笔尖嗰个位置度，你就可以咧就有唔同嘅顏色啦，咁樣。 係，如果咁嘅話，其實應該即刻殺入去咧，就係話玩油畫嗰啲咧。嗰陣時咪有開嗰啲水彩啊，上美露堂嘅時候咧，你有冇玩過啊？ 有啊， 哦，即係水彩個碟嗰啲啊。 係啊係啊，水彩碟啦，嗰啲廣告彩啊，嗰陣時呢個名好型嘅廣告彩。 好似咧，突然同啲職業接觸咗啊嘛。係 啊，我 專業咗。 我第一次接觸呢樣嘢嘅時候，我覺得佢係同增光咧分庭抗禮嘅。曾光叔叔嗰阵时嗰个就系美咩发彩，而我哋就系用广告彩。我第一次觉得话，喂，我都有自己嘅彩嚟噶。 你要白色系用得最快噶嘛？ 系啊， 可以偷色 啊。系啊，嗱，又有嗰只碟啦，跟住又可以又有唔同嘅嗰啲画笔啦。 好中意上呢个画 系啊，我都觉得好开心。 你记唔记得除咗白色嗰只碟咧，佢有一个好似系盒装嘅， 系冇错， 一个咧仲有个海绵喺入边度嘅，就俾你洗翻嗰支笔咧。呢个系真系。回憶嚟噶， 安仔，而家你哋學校咪冇呢啲嘢玩噶啦？ 即係中學階段都冇 啦，你冇童年噶你， 咪就係咯。所以頭先咧，好似咧，哇， 大部分都唔知啊，真係 開發大西北咁樣嘅，究竟講咩？ 咁我哋唔好咁笑人，等於我哋阿爺同你講，你用個竹簡未啊？攞刀片喺個竹度寫字呢？你哋冇試過啊？咁啊，一樣。 即係好得意嘅，同啲細個咧，佢成日哇咩嚟㗎？你講嗰啲， 肯定仲有繼續講落去嗰啲， 我都唔知。 譬如以前鉛筆咧，阿媽咪話咧要用到最盡嘅。所以你已經用到好短啦，跑到 筆套， 筆套 係啊， 而家邊 有 呢一個？冇邊有得講 啦， 小朋友。 喺阿樂樂明明細個嗰時，我仲有買筆套俾佢，因為嗰時咧啲筆真係用得好快啊嘛，咁咪加長佢俾佢再 繼續用。 因為啲筆唔可以用到最盡噶嘛，成日都話做壞手噶嘛。 間尺咯，我哋講啊，間尺都有好多種喎。 間尺、木間尺， 係啦，鐵間尺啦， 三角尺， 係啦 ，T 尺。 吓嗱，呢啲全部都有。你哋有冇玩过一啲咧？系有玩具喺入边度嘅， 有 一个好似迷宮咁样咧，有一粒嘅小嘅珍珠嗰啲咁样咧，你就一对用喺度。 有啊！ 嗰个铁珠迷宮咧，佢其实系摆喺笔个笔定嗰度咧，有嚟玩啦。其实有嘅，摆喺间尺度又有啦。佢即系。摆喺任何得意嘅嘢咧，喺啲文具上面，佢都可以摆。 好似有噶，同埋嗰阵时咧，仲有一个系水平尺咯。 水平尺系。 系啦，因为嗰把 尺。呢啲少用啲，呢啲系咪我哋 中学生 嗰阵时 用？ 唔记得咗，可能系啊，但系都即系话曾经有出过呢啲尺咧，你系学校都有用过噶，真系。 你哋记唔记得呢一把万花尺啊？ 嗱，一個 有 呢個媽媽桶啊嘛， 係啦，入邊有幾個圓圈咁樣，你可以掃住唔同嘅圖案噶嘛， 有。 而家呢啲又都有得賣嘅， 有不過真係少啲用啦，係咪？ 嗱，而家咧即係你講緊好多呢啲嘅文具咧，係一啲真係啦。几廿年嘅老店，譬如乐富咧，干货街市咧， 都仲有嘅。 嗰两间即系屹立不倒到而家加咗好贵租嘅文具铺咧，佢哋就有噶啦。佢哋有得卖好多呢啲嘅好怀旧啊，有新嘅当然有啦。 咁你仲有咩咧？圆规 系 嗰个嗰把叫 量角器， 量角器 系 佢量角器仲有分噶嘛？有一个完整嘅，有半啊，又唔知点样嗰啲，有三角 咧。几多满嘅？佢每一世都系咁嘅样噶。 好似唔係噶， 都係咁嘅， 都係咁樣樣噶咋。 但 你買一套新嘅都係。 我要講嘅呢個係令我有好多回憶 嘅。唔同地方做啫嘛。 你記唔記得江湖啊？ 江湖有啊， 江湖啊。 但呢嚿嘢冇印象喎。 咩啊？ 佢係一個好似一個 大南瓜咁， 又唔係大南瓜咁樣嘅，即係總之咧就一個盒仔咁樣咧。你細個嗰陣時係要喺個幼稚園或者小學係共享噶嘛？係 啊 係 啊， 學校就一個 係 你有個面孔咁樣嘅，你就打開個蓋咧，好似除咗佢頂帽就紅色嘅頂帽，個人面就係黃色嘅， 成隻狗仔咁喎。 係啦，你就攞嗰啲漿糊嚟搽。 係啊係啊係啊， 以前 咁有幾多？咁有幾多種？係啊，有幾多種膠水啊？ 有白膠 水啦，有白膠漿啦， 跟住有。 江湖筆啦， 跟住就而家我都仲有用江湖筆嘅。 白膠漿好似係最黐嘅，真係。 好似你咁咯， 真係係啊，真係白膠漿係最黐嘅。我而家都覺得， 其實 應該係最黐 嘅，幾好嘅。 其實嗰陣 江湖係最揩嘅，成日 江湖係好黏啊， 唔係乾咗之後又甩 嘅，係 咯膠水咯， 膠水都好黐嘅。 膠水黐完之後咧，你成十隻手指都有嗰陣衣喺度咧， 係啊， 第一次犯罪唔留指紋就係用呢個方法㗎。 記唔記得咧？嗰支膠水點用啊？ 边支胶水先？ 你一支支嗰啲胶水， 挤落去涂 出嚟咯。佢个面系有嗰个 海绵咯， 系啦，系咁样嘛。 仲有一个工序嘅，先可以用。 系啊，要打开佢， 做个 打开头第一次成日唔记得咧，挤到爆咁滞咧， 笃 到爆都出唔到啊！真系哇，人生几嬲啊！ 因为你要打开嗰个蓝色盖咧，跟住咧又掹咗嗰个小盖里面嘅小盖先再吸翻去。但系永远嗰支嘢咧都系咧成日漏晒，即系你当你唔用嘅时候咧。處理得唔好，漏鬼曬嗰支 嚟擠出嚟㗎， 係好冇譜 嘅。我哋嘅聽眾咧，其實留咗好多言俾我哋， 都有時間讀佢哋嗰啲。 係啊，即係我嘗試而家即刻點都前幾個啦，因為咧佢哋真係好有心啊。 你快啲講 嗱，譬如咧佢就話紅色、藍色嗰個原子筆，即係咩有隻馬嗰個牌子咧咁樣，我自己就會好記得咧，永遠開頭之前咧，淨係可以買藍色原子筆同紅色原子筆嘅啫嘛。自從佢出咗嗰隻四色筆之後咧，有紅、藍、黑同 綠色 啦。嗰陣時覺得咧，呢個係一個超強嘅科技嚟。 但綠色係冇用嘅，成日都 我成日都用綠色，就因為我覺得好靚咯，攞嚟間書啊，同埋開頭有第一支熒光筆啊，已經覺得咧呢個世界改變咗，增添多咗色彩啦。 明明上堂咧都特登間書咯。 係啊，跟住咧另外佢就話咧，仲有一定唔少得啦，萬能筆盒啦，即 係 嗰個 變機械人啦，係 啦，變態機械人呢一個一定會有啦咁樣。另外都有聽眾佢哋講咧，細個真係冇玩具啊，同我哋一樣咧就玩擦膠啊，即 係 不論係鉛筆頭嗰個你又攞切出嚟啦， 即 係個頭啦，係咪？跟住又捽捽捽嗰啲全部都有啦咁。 啲擦膠咧成為十大咧最常唔見嘅一個文具，就係擦膠。 呢個真係唔記得沙膠筆記唔記得？ 記得 有記得有啊有啊， 係啊個頂有個鎖嘅喎咁樣啊。所以咧，即係我估阿安仔都唔知我哋講乜啦。究竟而家仲有幾多聽眾？ 我哋個網度睇下。 係啦，知道我哋今日講嘅呢啲，我哋嘅懷舊文具係啲乜嘢嚟嘅咧？係 啊，咁啊新聞之後咧，睇下有冇機會再讀多兩個留言啦嚇。 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槽正为该区带来骤雨。此外，菲律宾以东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8点，升36点，成交额39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5.9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3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6蚊，升2.6；小米集团8.92，跌5.1。 盈富基金26.95跌五仙，石药集团15.32升9.2，中国平安90.6升五仙，建设银行5.79升六仙，友邦保险77.1跌三毫，香港中华煤气16.22跌8.8，汇丰控股57.1跌三毫，工商银行4.95升一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3，英镑9.537，瑞士法郎8.013，澳元5.32，加元5.894，新西兰元5.029，欧元8.703，每百日元对港元7.3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98。日经平均指数报20,612，跌64，港金现价报14,070，升30。伦敦金安士买入1,502.1美元，卖出1,5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屯门公路啦，入屯门方向近住青榕台对出慢线咧，由于有车辆故障啦，咁而家封咗慢线也，入屯门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小榄噶。就是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青榕台慢線封閉，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小欖啦。咁另外青山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黃金海岸一段咧都係比較擠塞。喺港島啦，咁由於受爆水管影響，銅鑼灣嘅禮頓道去灣仔方向近住聖保羅學校對出中慢線咧仍然封閉噶。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喺新鴻基中心，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排到康莊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車龍喺惠利道。路面情況在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車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一带咧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尖山隧道入口九龙咯、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大埔丁角路影如湾来回、葵涌道丽景桥底九龙啦、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桥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洗车都系体能活动，唔单止可以令架车闪灵灵，对各位司机嘅健康都有好大益处，喐一喐就健康啲。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中小企业市场推广基金资助中小企业参加出口推广活动，拓展香港以外的市场。 资助可以用嚟喺展览会或者电子平台做出口推广，整网页同流动应用程式都得。 公司有资金做出口推广，就可以拓展境外市场啦。 系啊，即刻上 emf.tid.gov.hk 了解多啲啦。 二台通识60秒。 如果你想喺村屋又或者系大厦单位，安装可再生能源发电设施，例如是太阳能板，并接驳至电网，该单位的电力装置允许负载量又不超过100安培，就不属于定期测试证明书表格 WR2 所涵盖的电力装置的一部分了。身为发电设施的拥有人，要向机电工程处注册，之后如果申报的资料有任何更改，拥有人就需要在资料变更后的4星期内通知机电工程处。注册发电设施的拥有人需要确保该发电设施保持在正常安全状态，还要将列明负责该装置的注册电力承办商的名称，以及印有发电设施注册号码的注册证明书张贴在多眼处。如果使用没有注册的装置，又或者没有将注册证明书张贴出来，是触犯了电力条例，最高可能会被罚款10,000元。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60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啦，十二点十分嘅风速发布人吓，有机会可以再读翻你哋啲文具出嚟噶。 系啊，睇到气温系相对湿度62%。 就算冇时间读咧，大家上网咧睇一睇咧， 睇下咯， 好多嘢都影翻晒出嚟嘅真系。 系啦 ，OK， 好啦，我哋晏啲咧12:30咧有猜猜我是谁，大家可以打定电话嚟。至于咩题目嘅，我哋晏啲话俾大家听 吓。OK， 猜猜我是谁，12:30可以玩啦，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嗱，如果俾你哋两个。创作人员，你哋咁 creative 啦，系咪啊？喺任何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俾你喺度可以配合一啲主题，节日主题， 哦、 你哋会点样去？即系有冇啲咩谂法去搞一啲新意思咧？ 点样啊？ 未明呢个问题， 即系话一年到晚，我哋有好多个节日噶嘛， 系 任何一个节日，俾你去做宣传，摆喺任何一个公共交通工具里面，你会有啲咩嘢创意，可以令人哋吸引佢哋啊？原来咁样啊！ 我即刻会将中秋节同电车扯上关系咯，因为佢有啲系开逢噶嘛。咁你谂下，你一家人坐喺嗰度，又望住香港岛咁靓嘅环境，仲望住个天，有得喺个露天嘅电车度赏月、食月饼，揸住个唔系灯笼嘅，即系电灯胆嗰啲灯笼咯，即系成件事好美丽咯。 都系喎，呢个宣传都几好啊！ 我就宣传盂兰节。 好 系啦， 同边一个嘅交通工具呢？ 所有有关外座嘅交通工具 吓， 系啦，所有有关外座嘅交通工具， 点解呢？ 嗰个位真系要留俾人坐噶， 咁有一个喺坐紧， 系啦，你点解？ 你唔系唔坐， 你唔好坐啊！ 你唔系坐啊！ 系啦， 唔系 啊， 你唔系 坐啊！有人 嗰度已经好逼啦， 三个逼咗喺度，你仲摄个 pad 喺度， 系啦，几好啊！ 啊，你觉得几好？呢 个 几好， 天线。小輪即係嗰啲咧，我哋香港叫渡海小輪咧，我覺得都係可以同唔同嘅節日去做聖誕節咯。聖誕節我哋成日話其中一個我哋 sell 嘅 擺 燈飾啊嘛， 翹曬啲燈飾喺只船度嗬。 咁同埋就算係維港兩邊啊，你都見到會有好多嘅燈飾，雖然而家少咗， 咁 但 係 都會見到噶嘛。咁呢一個都可以係一個節日同埋我哋香港嘅公共交通工具嘅宣傳。 仲有地鐵就同重陽節。crossover 系点解咧？ 即系九月重阳咧，啲人就 系 登高避难噶嘛。 系 咁，而家地铁站我哋都觉得想去避难啦。而家 哦，又系嘅，你又冇唔可以话你错咁样， 做啲宣传咯。但系我哋香港 宣传传统节日嘅， 但系我哋香港都好少好少可咧，即系除咗啲商业广告、商业广告贴晒喺嗰啲即系 呢排咪中秋多咯，周围都食月饼啊，真系 嗰个月光系人都见到 ，Kelly 又食月饼，个个都食月饼啊嘛。 咁但係佢都係一個廣告擺喺度啫，即係冇乜特別㗎嘛，係咪？但係如果 情人節囉，我覺得情人節最好食㗎啦，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推出情侶相助。 记得拖 住 你 坐喺上面，咁就可以悭位啦，系咪？ 系啊， 一条电梯嘅嗰一格就两个人企啦。 咩？一张凳两份坐， 咁 悭 位啦。 系啊， 咁一个哦，咁不如一张飞两个人去啊，即系两个人用得唔得？ 嗱，有啲都会系咁做呢啲宣传，不过比较少。 哦，系啦，系啦。嗱，咁呢啲都你哋都正面嘅，即系都唔冇一啲好吓人嗰啲嘅咩嘅。 哦，头先都好吓人。 如果嗱，头先你嗰个吓人啲， 系咯系咯。 嗱，盂兰节，如果真系有盂兰节啦， 系咯， 咁咪真系有盂兰节噶嘛？ 系啦，咁。盂兰节又想又制造一啲叫为一啲主题主题嘅嘢，即系镜啊，咁你会摆咩公共交通工具？ 油站， 油站又唔系公共交通工具， 即系相关嘅，随时收到嘅都可能系嗰啲钱，请你唔好惊。系咪上次油站出咗事啦嘛？ 有冇话边一啲嘅交通工具咧个交通意外系最高噶？即系叫大家唔好醉酒驾驶啊！ 唔系唔系，如果咁样 嗰啲高速啊嗰啲咁样。 盂兰节，跟住咧喺唔同嘅公共交通工具咧推出一家团聚套票。 即系你话你即系喺度诅咒人哋啦。 喂，你话要惊啊嘛？ 同先人你哋都可以一齐上路啦。 或者咁样，或者咁样。每一站。都有呢个祭祀观光路线 啊， 系啦，即系譬如话前面嗰一站咧就系鹅颈桥啦，下边嗰一站咧沿途都专停化宝炉嘅，即系如果以香港为例咧，站站化宝炉系啦，下一站化宝炉公园系啦，哇，咁啊全部都有呢啲观光路线，几好啊！ 咁你有冇谂过喺个车厢里面，其实都可以 化 宝 啊？ 喺里 边 都哦，车长系咩咯？冇下爬咯， 车长都可。 开一下 扮鬼啊佢 去咯， 真系扮鬼啊，系啊嗱，我喺呢个白毛金记咪讲过咧、啊，日本 你讲嘅白毛金记嘅，我哋大部分都唔记得噶，其实 都有咪讲下你会记得啦，系嘛？日本都有即系佢哋都有盂兰盆会 记得 节噶嘛，系咪？咁佢仲而家咧喺日本咧有一间的士公司，佢做咗个宣传，佢就 系 因为正正而家系盂兰盆节咧，佢喺由八月十六号开始，即系啱啱开始啦，去到今个月尾， 系 佢期间咧，佢间的士公司因为做咗宣传咧，喺佢642架的士里边当中嘅其中几架，你唔系价格都系咁样，嘅价格系咁，冇乜特别啦， 冇乜惊喜啊！耐唔知有一架个司机就会咁嘅， 特登嘅即系刻意嘅，有几架咧，佢就成架的士咧都嗰、那个车长咧。是粒晒精子嗰个长头发， 长头发 着晒白袍，开行冷气，同埋冇灯嘅，即系会暗啲嘅，会即系话会有灯着嘅。咁佢就一路一路驾驶行车， 有少少阴阳路嗰啲剧情。 最紧要咩？嗰个咪表系不停跳，不停跳， 收嘅就阴 司之心，搞到你个心脏跳得好快，最终就一齐上 路。佢仲有啲。个音乐，因为咧，你知道有啲人咧就系，哎呀，嗰时间即系成日耷低头望住手机啊，成噶嘛，即系有啲遗意到啊，梗系唔接佢啦，咩事吓死啲人噶嘛，咁但 系 有啲不以为意咧，咁跟住上咗车，佢真系吓到啲人跳落车噶，咁但系点 解要咁做咧？ 咪遇难咯， 遇难 即系大家应下个节咁样 啊。佢一来想做下宣传啦， 农历新年啊，佢会唔会派利是俾我啊？ 其实呢条桥可以食落去噶， 佢话 即系佢圣诞老人又可以坐上去咯， 系啊， 系啊，情人节。可能咁啱抽中一个就做你情人嘅， 万圣节就扮南瓜咁样， 都唔出奇，请你食糖。 咁佢净系精子咁样吓人嘅啫。 系啦，精子咁样吓人就咪，即系佢个造型都几惊嘅，同埋咧佢嘅车会写住灵感，即系嗰个中文字。 哇！你呢版新闻俾我睇唔到噶啦， 灵感 睇咗 第二啲系嘛？ 诶，嗰啲有咩好睇啊？ 咁我睇下， 佢系成只精子咁 都几恐怖， 好惊噶！如果你 大版啊，系咪啊？ 大版鬼的。 咁佢咧净系即系有个精子咁样着晒八婆咧个车嚟，你知佢的士又黑色，咁、所以咧就比较有啲人咧不以为意咧，咁佢入咗车啊上车啦，盲中中咁样，又或者有时啲人喺后面追上嚟话的士咁噶嘛，佢唔知个车系咁噶嘛， 咁如果 佢话 好喺边咧，的士已经话唔够客噶啦，仲要吓啲客我而家， 可能日本够咧，唔系啊，你会谂到佢哋嗱呢个都可以话系提升服务嘅其中一个做法啦， 即系你想唔想遇到鬼的士啊！ 喂，我唔介意，起码佢有心去做啊！嗱，嗰啲系额外嘅嘢嚟噶嘛，佢都系想与民同乐，大家一齐搭个程车都嘻嘻哈哈，唔系即系谂住吓你噶嘛？其实系咪？ 我觉得 谂住开心心，起码佢哋有做一啲嘢，想令到个服务个质素系提高啊！我赞成。 香港咧，我觉得如果要将佢抄嘅话咧，就唔好太过吓人，因为调翻转咧，其实你应该令到咧啲顾客咧系追呢啲的士就为一个即系奖励。 我认同你哋记唔记得咧？之前我哋咧好似都有讲过嘅，就话有一位嘅司机大佬咧，就话咧你哋点样去装修你哋入边 有卡拉 OK 唱歌嗰啲， 有啲就成个天花板都系灯饰嘅咁样，总之你入到去咧就会有好舒服嘅感觉，有啲咧就特别咧成阵味啊， 个 味道我哋特别香嘅咁样。其实咧，我哋如果坐上嗰个的士度嘅话，你见到嗰个司机咁有心去提供一个好嘅服务，其实 win win 嘅。 你记唔记得新年嗰时有个财神着到成个财神咁，或者车长啊嘛？喂，其实我觉得咧，譬如嗰个车长着到成个 Iron Man 咁，或者系咧美国队长，哇，几咁有型个美国队长车我翻工。 然后佢都系坐你车。 喂呀，唔好咁啦， 都系会塞车嘅，解决唔到件事。 但系如果佢系红衣女巫，我就唔介意佢坐我车。 因为佢系边个啊？ 佢红衣女巫咯。我会觉得可唔可以坐多几下车咧？咁样系啦，我会觉得开心 嘅。系啊，呢间嘅日本的士公司，佢就话咧，因为见效果咧都几得意，因为佢唔系多啊嘛，系啦。咁佢啲市民咧，虽然会吓亲嘅，但系咧就 都会中意嘅， 都会觉得啊几得意嘅，几有新鲜感嘅。佢话咧将会咧每年都喺嗰段时间，即系 我即系做啊。咁譬如圣诞节嗰啲唔扮圣诞老人啊？ 佢又未有讲嘅计划。 其实我哋如果一年嘅所有节日全部都摆。落去呢啲的士啊，或者巴士车长咩都好咧，佢实真系其实日日 cosplay 咯， 系啊， 你净系啲神话人物啊，净系你整八仙过海都够开心啦， 系 咪先？ 月圆嗰日咧就要做人狼咯， 系啊， 初一十五又要做嘢啦， 系咯， 好忙啊，一日都好制服啊。 做得幾盡嘅，佢話咧特登咧喺嗰個座即係座位嗰度咧加啲席喺度啊，咁咧坐落去咪好凍嘅。 我哋香港不嬲都有個席嘅司機位，司機位不嬲都有。 乘客位啊，咁跟住又會貼一啲咧有啲鬼魂嘅嗰啲咁嘅即係鬼人燈籠，即係好似 Halloween 嗰啲咁樣貼喺個車廂裡面咧咁樣，可能即係俾啲乘客感覺咩事？我坐咗個咩車啊咁樣。 我哋其實香港咪可以有一條邊咯。 咩啊？ 一条辫啊，香港啊，哦、即系辫子姑娘啊，你佢嗰度日本就精致啊嘛，你嗰度香港你净系用一条辫都够劲啦，系咪先？ 都几吓人啊！ 咁、但系最大嘅问题就系、是，究竟你觉得喺香港撞鬼你惊啲，定系你见到佢亡命踩行走，然后戳你车惊啲？ 一定系后者。 Rubber Band Wake Up 醒未啊？醒未啊？醒啦！打嚟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会有猜 猜 我 是 谁嘅， 欢迎大家打我嚟登记吓。 亦都要提一提大家吓，啱啱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生效咗嘅，气温咧就系32度，相对湿度60%嘅。 我啱啱见到佢32跳翻，喂32跳去32，不过 都 系 热 啦， 都系热啦，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啦， 注意住个天气。 系啊，喂，而家成日都话咧网上力量咧好强大咧，成日都话要问嗰啲即系网友解答问题咧，你有冇试过咧？系真系真心请教网上嘅朋友 帮你解决咧一啲你觉得即系好难嘅嘢咧？ 有， 其实有时有嘅。 试过问啲咩都答到你嘅咧，真系。 我有问过几样嘢嘅，譬如个电话， 点解唔到？ 嗰一刻冇问嗰啲，因为我知解决唔到嘅。 唔系佢从，因为嗰、那个佢嘅网页咧一打开就已经系点讲？ 边对鞋最底？ 点可以高啲嘅？ 系啦，有冇优惠嗰啲咁样？ 我唔系，我永远都系同电脑啊嗰啲有关嘅。吓，譬如我电脑 好容易答到你， 喺度转转转转转，因为我自己唔叻。但你知道其实坊间你身边嘅朋友好多高手噶啦，唔使一定要攞出去整啊嗰样嘢，电脑嘅问题啦，电话嘅问题啦，呢类型我 系 有问过嘅， 系啦，都系满意嘅。 满意噶，佢哋真系答到你噶， 系 啊，good 呢、這 个 good 嘅， 认识多咗好多好嘅朋友，你知道即系坊间好多人才啊。 我最多就系用嗰啲飲食咯。即系譬如你话诶， 好味 系、啦，譬如我见好， 你仲信嗰啲咩？ 唔系啊，你唔系问食评啊， 即系 Facebook 大神啊。 可能你问自己 Facebook 大神，或者总之系你自己嘅某啲社交群组。可能你话我今晚咧七点要约两个人食饭，佢哋都系咧后生女嚟嘅，请问尖沙咀有咩好介绍？喂，呢啲咧你知唔知啊？真系准过食评噶，因为好多人就有自己啲窿窿罅罅个人经验咧，佢就会都答得你几详细咁样噶。嗯， 我都试过问，不过即系认真啊！我问问下，我都唔记得咗。不过话啊咁刁转，你哋有人 问下都唔记得咗。 我意思话有咁刁转，你哋都有人曾经问过咁样咯。 我即刻睇咧我自己嗰个面书咧、 啊， 我啲朋友譬如我就咁打 Facebook 神咁样啦，有啲咧就通常咪我咁样使唔使要睇医生咧？ 系系系， 呢一个都 好 多 妈妈中意问噶。 系啦，譬如我见到嗰度有一个朋友就曾经问过咧，呢排咧硬系见到咧有啲嘢好似只眼度咁样咧飞嚟飞去， 系 唔系有问题？咁系咪要睇医生嘅咧？即系呢类型有人问啦。嗱，我自己有问过，我2017年问过，原来 Facebook 神，尤其系音乐或者系电脑界别嘅，我想买一首歌。一首歌冇人唱嘅版本，因为攞嚟做 show 嘅，有冇啲咩 website 可以买到或者可以 download 到嘅咧？即系之类嘅，因为自己唔识，但系即刻有人系完整地答到我嘅。 系 你另外有一次咧，我就问阿 Facebook 神小弟咧，就想买部面包机俾老豆生日，为求好嘅牌子同埋 系啦，呢啲系好多嘅，呢啲好多 嘅。2016年做嘅咁样，即系呢啲即系呢讲翻，即系都系唔自己唔熟悉嘅嘢。 而我见过最骑呢嘅一种问法系咩咧？就真系有啲网友会咁样问佢话。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你嗱，佢咧就嗰个剧情就话咧，佢擒咗入个花园度，结果咧就俾个主人咧攞梳油绑住佢，跟住就啪啪啪啪啪啦。呢套 A V 片系咩人做噶？ 唔系啊，哇！咁想睇多次啊？嗰套 喺边度出现 嘛？呢个系你写嘅文 章，真系人 喺你个 Facebook。 唔系啊，系我见过网上面啲人咧，当互相询问问题嘅时候咧，有啲人系因为咧嗱，你后来你又明点解佢会问呢啲问题嘅？佢可能系喺网上面就 系 见到一个片段，冇头冇尾，唔会有个封面话俾你听啊！呢套名咧就叫做《咸湿花园》啦，冇噶嘛。佢又净系见到有一幕，佢又唔知个人名系咩名，佢全部都冇咧。佢就净系可以形容翻咧，话你。佢擒咗个花园度，有个人攞梳油绑住佢，跟住就啪啪啪。哎呀，咩戏嚟噶？跟住就已经， 我觉得呢个系建基于信任。 好变态，跟住但有人答到噶嘛？ 有几难？ 真系好多人都 同道中人啊嘛。 系啦，即系嗰日有睇 有啲追剧情嘅，你唔知噶啦。我都睇剧情噶，我当佢哋剧情片咁睇噶。 系啊，真系会有人答会哦，咸湿花园咯。 你话有啲人问歌词就话啫，即系可能其中一句嘅，咁究竟系咩歌？可能 歌词自己打都得。 都容易， 你眼都好容易 search 到 嘅。系啊，咁我见到咧网上面有人咧就统计过咧，佢就话咧超强网友咩都识个地步去到点咧？有啲人咧就譬如话将佢，唔系有啲人咧就将佢屋企咧有一个有四个穿手指窿位嘅铰剪。影咗张相上去， 系 啊，佢问佢叫咩名噶嘛？ 佢话：请问呢个我嚟做咩咁样？ 哦，唔系咩？佢唔系话嗰个 四个手指窿啊？ 系啊， 咁人用五只手指噶嘛？ 佢话呢个我嚟做乜嘢嘅咁样？四个手指窿我嚟做咩噶？ 唔知啊。 嗱，而家即刻问阿田，知唔知咩嚟噶？ 四个手指窿嘅咩啊？ 手指窿嘅铰剪。 四个手指窿嘅铰剪，我唔明咩叫四个。 原来佢就系细路仔爱嚟训练佢嘅学习剪刀啊，即系咁样啊，四个手指窿啊。 哦， 你真系就咁睇都睇唔出噶嘛？ 即系两只手指系俾小朋友，两只手指系大人。 唔系啊，应该系佢自己唔知咧，可能两只手就拇指同埋尾指，跟住中间可能嗰两只手指咧， 佢話等於嗰啲學習筷子一樣咁樣啊！ 我冇見過呢把教， 我都未見過。咁跟住有啲人會問咧， 所以我唔明咩叫四個手指都。係 啊，有啲人會問咧，就話自己執執下房咧，就揾到一嚿黑色嘅嘢。佢都會影張相去問人哋咩啦？後花園咧執到一嚿石頭咧，佢又會問下啲網友喂，請問呢個咩嚟噶？就連搭飛機咧，影到上空咧有一啲建築物咧平地咁樣咧，佢都全部都會走去問，但全部都有人答到佢噶、 啊。 所以你話啦， 網絡大人好得好多啊！ 我哋以前細個最中意問咧就係問狐狸先生咯，狐狸先生幾多點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个62岁男子在北区医院被扣留期间，怀疑被警员虐打，警方寻日拉了3个人。事主家人对警方声称不知道病房有闭路电视感到愤怒，质疑警方没有调查事件，又不满相关警员的涉案罪名不足，反映严重性。事主的仔之后到警察总部提交补充资料，强调当日向警方投诉之后警方无回音，直至昨日他在记者会公开闭路电视片段之后，很快就收到警署电话，质疑警方教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希望香港近月的社会事件可以停止暴力，早日平复下来，令国际社会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保持信心，也对一国两制有信心。陈茂波出席电台节目时候说，早前到过街市了解民情，认为最重要是停止暴力，令店铺不需要拉闸暂停营业。对于深圳将建设先行示范区，他认为港深在创科等方面有互补空间，对香港亦都有很大的经济好处。香港应该做好自己的优势跑在前面，包括一国两制优势，不应该害怕竞争，又认为香港的短中期楼宇供应稳定。网民发起朝早到港铁站进行不合作运动，有市民响应，他们朝早近8点在九龙塘站拎着标语高叫口号，希望港人不要忘记721元朗站袭击市民事件，又呼吁参加9月2号的3罢。有乘客说，相比之前的不合作运动，今日相对和平，因参与者没有阻碍铁路运作，而他亦都比较支持和接受和平的表达方式，反对暴力行为。亦都有乘客话，阻碍铁路或者以文宣表达方式各有各好，佢都可以接受。又话如果以阻铁路运作方式表达，会有更多人关注。至于以文宣方式示威，就较为和平。海关同警方联合行动，喺后海湾一带破获今年货值最高嘅海路走私案件，总货值1220万，未有人被捕。海关同警员喺寻日凌晨联合行动当中，检获货车同83箱货品，包括电脑零件、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手袋同15万元港币现金。警方话，今次走私集团将货物以货车运到人烟稀少嘅沼泽，再以马力唔大嘅船运出浅水区。涉案人士当时被发现之后，随即上船离开，往内地方向驶去。而現場多號牌以及屬於淺水區，加上天黑，因此未能夠成功阻截疑犯。天氣方面，下晝同今晚天氣預測，下午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最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同酷熱，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2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0点，升28点，成交额4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升唔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23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5.4升2蚊，小米集团8.93跌5毫，盈富基金27蚊冇起跌，石药集团15.28升8.8，中国平安90.6升5仙，建设银行5.79升6仙，友邦保险77.1跌3毫，香港中华煤气16.22跌8.8， 汇丰控股57.1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06.49，瑞士法郎0.979，澳元0.678，加元1.331，新西兰元0.641，人民币7.055，英镑对美元1.216，欧元对美元1.11。日经平均指数报20,597点，跌80点。港金现价报14,070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3.36美元，卖出1,50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热烟和电子烟都会释出致癌物，而加热烟和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亦会令人上瘾。为己为人，拒绝加热烟和电子烟，一次都不好试。想了解更多有关加热烟和电子烟的害处，上 www.taco.gov.hk 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咁多位师兄弟，是时候归位啦。天堂了，今次的任务就是将五年来他们的经历，怎样跌低后站起身再战的心路历程表达，当然亦都表明他们重新蜕变的决心。 蜕变哪个会更强，我与你已到过太阳，再要去要去更远，请君欣赏。 作曲编曲监制叶树辉，填词梁柏坚。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天堂鸟》重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花田思雅，电力工作做之前一定要截断电源。 老细，系工人都知道规矩，使乜咁麻烦啊？ 但系过路人唔知噶嘛，好容易会触电噶。 最紧要咧，加个警告告示。 啲工人唔使睇啊，都知危险噶啦。 但系过路人唔知啊嘛，有个告示牌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过路人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电力安全要做好，工友生命可确保。我系舒格连思雅。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好啦，究竟我哋今日猜猜我是谁嗰个主题系玩咩呢？ 啊，如果啊，我即刻系因为我啱啱有睇完一个，所以咧我就会即刻谂起啊，有多咗唔同嘅联想啊吓。 咁系咯，就话冇。 系啊，就系喺呢个演唱会里面你哋会见到嘅嘢， 演唱会 系啦，物件又得咁样嘅。 总之喺演唱会你见到所有嘢都可以有嘅。 O、okay, K， 电话号码几多号啊？ 1872388，猜猜我是谁？欢迎大家睇下啦。哦，你睇嘅演唱会。里面有啲咩嘢咧？ 系啊，1873388可以打嚟啦。今日主题系讲演唱会嘅，当然咧，亦都有啲听众咧，之前就已经系无惧，我哋未开题目啊，已经打嚟之前我哋先啦。啊，电话旁边呢位系高小姐系嘛？ 唔系，如果咧未睇过嘅都唔紧要嘅，我哋一定会俾 贴士你。系啊，高小姐， 系你好， 你好 ，Hello， 高小姐你好， 恭喜快活人，有冇睇过演唱会啊？ 有睇 过 一次。 太好啦，咁你应该估到噶啦， 估啦，咁样就 系啊。 好，高小姐，咁你要诶拣一个先，你拣阿田啦、豪仔定阿祖嘅问题啊？ 阿田好似易啲嘅， 阿田好似易啲嘅，好， 佢系大户供应嚟嘅，成日都有。 好， 好呢样嘢系 OK， 三个字， 好， 三个字系好多演唱会里面必定有嘅嘢嚟嘅， 系 OK， 必定有， 好多好多，但即系我讲诶，即系咁啦，大部分演唱会都有，九成都有啦。而第二样嘢。嗱，我讲第三个咯，呢个第一个三个字啊，第二嘢好多演唱会都会有呢样嘢啦 ，OK。第三样嘢咧系好多人都好想， 系啊，我知系咩，我都有准备到呢一个问题啊， 好 多人都梦寐以求可以用到一次嘅，系咪？ 系啦，呢样嘢三个字， 我擘大只眼啫，而家 你都好想噶，豪仔，你未谂到咋？ 我未谂到啫，真系。 系啦 ，OK， 咁啊， 好嚟，高小姐可以问问题或者可以估啦。三个字， 三个字， 三个字。但你其实咧，就算你冇喺，即系冇去到现场， 红馆就一定有， 系啦， 系啦，开得红馆嘅唔会冇呢一样嘢嘅。 系红馆啊，即系我个目的都系讲红馆里边吓，其他嗰啲都有啲嘅，可以嘅， 应该都有嘅。 不过咧，就嗰个程度可能冇咁规模咁大啦，咁样 系 有大银幕啊。 唔系，有啲就系有一个嘅，有啲就唔止一个嘅，有啲个 size 就大啲，有啲咧就细啲咁样嘅。 但系咧，好多人都梦寐以求可以使用一次嘅。 梦寐以求使用一次， 我好想， 我 好想，系啦、 哦。 我试过我哋做电台嘅 show 都有，跟住咧我都有想就系要阻住人哋彩排。如果唔系，我都会讲喂，可唔可以俾我试一次啊？咁样嘅，系啦。 哦，莫非系？ 我哋俾阿高小姐谂下先，有冇你可以问问题嘅高小姐？唔系大银幕， 系可以上台啊？你意思系？ 系啊， 系啊。 佢系咪一个装置嚟噶？ 系 啊。 哦，系装置嚟嘅。 系啊。 几多个字啊？ 头 先 三个字，三个字 同舞台系有关嘅。 系。 嗰三个字。 系啱啊，快而准啊，真系。 原来呢个啊， 升过台啊， 我好想试一次噶。 系咪想人人都想喺升过台嗰度？哇，在台上 多谢，多谢。 咁啊系，咁啊系，咁啊系啊！升过台啊，真系都威噶，真 系。 系 咪啊？即系好多人。 其实系我个仔喺我隔篱，我个仔估噶。 好叻仔，叻仔， 放紧暑假，小朋友。 吓？ 小朋友放紧暑假。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啊， 升降台我都好想再台上，我觅理想。 规模可大可小，因为真系睇唔同嘅地方啦，有啲真系几个噶嘛， 有啲真系可以真系慢啊。 我自己睇演唱会咧，嗰阵时系唔喺香港睇嘅，喺澳门，所以就冇升降台呢样嘢。 系咩？嗰时睇边个歌手啊？ 李克勤， 李克勤哦，我哋下次同克勤讲，记得喺澳门搞升降台先， 系啦。但其实我哋譬如有阵时，我哋睇我哋啲颁奖礼咧， 感曲都有啊， 都有嘅， 都有， 系啊，好啊，多谢你高小姐 ，thank you， 系啊，多谢你打嚟啦，拜拜， 好， 系升降台，真系唔错， 呢个 OK， 全靠阿花田妈妈咁样， 我 又开窍啦， 我都写咗呢一个， 我从来冇谂过摆呢个， 系啊，我好想，因为我哋个 tips 好似啊，我都会系，我好想试一次，升上嚟嗰一下，觉得硬系觉得好劲， 嗰啲光打落嚟，哇！全场瞩目啊，几唔入光感觉。 开浮二人组就佢哋啦，真系。我再听下个听众，你系边个？你系边个啊？ 喂， 系你啦。 我是谁？你系 边个啊？ Connie 啊 ，Connie 你好啊。 Hello，Connie， 你拣豪仔定拣阿祖啊？ 阿祖啊。 好啊， 冇问题。好，我呢一个咧系人类嚟嘅。 系 嗱 ，OK， 即系头先我哋讲， 即系嗰个人， 你会见到 头先嗰个人 建 设啦。 头先嗰个系一个系啦舞台嘅一部分啦， 一 个岗 位啊， 一个岗位嚟嘅。OK， 演唱会九成九都系一定有佢呢一个嘅岗位喺度出现嘅。 嗯， 你有阵时会见到佢哋，有阵时会隐约地见到佢哋，系啦。但 系 通常你点样隐约，你都会见到佢哋噶啦吓。 隐约类似 goodbye 两个字冇错，两个字啱咗， 好 犀 利 啊！搞到好似好渣咁啊！和 音 啊，我估系指挥啊， 你估指挥，我 系 想讲和音嘅啦，即系九成九嗱，我都有 收埋啊， 我有见过系冇和音嘅演唱会嚟，其实可能小型一啲冇和音嘅，但 系 如果唔系咧，你有阵时佢哋而家好多都摆埋上个台上， 同埋佢会特登介绍一次嘅，有好多 都，佢哋 都 系表演者会同大家挥手啊，有灯打俾你， 系犀利 ，Connie， 你系咪经验丰富咧睇演唱会？ 你第一个和音啊？ 好少睇， 好少睇，谦虚啦，佢真系 估得到就得啦， 一年睇十次咁。 系啦，纪念品就送俾你啊，恭喜恭喜 晒，拜拜。 Okay. 但全靠你两个，我而家终于有啲灵感啦，可以谂到 tips 啦，终于系啦。咁最后呢个杀到埋身，我就终于知道啦。咁样 ，Hello， 你系边个 ？Hello，Anson。 喂。 哇，小朋友啊！ 支持你哋好。 Anson 你好啊，几多岁啊 ？Anson 九 岁。九岁嘅 Anson 嗱，咁啊， 睇过演唱会未啊？ 可能佢睇系最多噶， 系咪啊？ 咁啊，豪仔哥哥俾问题你估啦，好唔好啊？ 我嗰个好简单嘅咋。咁咧喺演唱会里边咧，你睇下先吓，佢咧就一有人出嚟咧唱歌跳舞咧，个台突然间就会咁样噶啦。 你根本就系讲埋答案。 冇啊冇啊，佢就会咁跟住咧，啲人就会哇哇哇咁样。咁然后啲人就会话好靓啊，好靓啊，好靓啊！嗰、那个系咩嚟噶？ 几多个字啊？ 烟火， 烟火效果系嘛？ 烟火又 唔 系 系啦，有啲同佢同佢差唔多，搞错啊！好多 MV 都有嘅呢啲， 系啊系啊。 咧、 啊、 除咗有烟，都唔系。 佢会令到你睇嘢蒙蒙地，但系又觉得好靓嘅咧。 几多个字啊？ 嗰啲叫做嗰啲叫几多个字好咧？ 都两个字啊， 两个字啦，系啦，两 一个字都得嘅咁，如果系 都得嘅， 但系唔系嗰个噶嘛，应该都系两个字系嘛？ 佢白 啊，我知系咪即系喷嗰啲 咩 雾啊？ 系啦，好叻 啊！ 哇，你话你睇演唱会啊，你一上到舞台度，佢就会无端端唱紧歌嘅时候咧，就会有只雀仔跌落， 哇！ 系啦，又或者当你睇紧你最心爱嘅 Baby Shark， 佢就喷晒啲烟出嚟啦，系咪先？ 是啊，佢话 系啊， 遮 住咗，好啦，多谢你啦， 吓亲人啊你， 系啦，多谢你啊 ，Anson， 好啦 ，thank you， 恭喜你，恭喜你， 拜拜，我想话呢个 Baby Shark 真系冇得输噶，我去新加坡同埋去嗰个咩乐园玩嘅时候咧，佢只要系啊，佢只要咧想聚班僆仔，见到好多人喺度咧，佢一播呢只歌，所有僆仔咧本来排紧雪。排紧雪队添，排紧雪唔系排紧队埋雪糕都停晒，跟住全部咧 边度啊边度 就喺度睇个 Baby Shark， 跟住喺度就喺度一齐跳噶啦，哇真系劲过啲几多咩流行歌手真系赢咗真系 ，OK 继续啦，第二 round 啦，咁啊究竟1872388啦，你打嚟咧玩唔玩到我哋游戏咧？ 系 听只歌翻嚟就听埋你电话啦。 记得起吗？临别相聚。百多杯干不了零落眼泪，那晚不知何谓山聚，太虚他方竟教原地更累。哎，谁又会想念？是我装酸味，装上大祸，悲于流几转流河。回来是我装酸味，伤到处都望，多苍我嘅人嚟等我。疏忽几个难物有若我太多，几次要人去承托，有也还不偷偷给你拜托。I wanna say I thank you for waiting so long. Oh, thank you for waiting for me. 曾话没畏惧，那些颠簸失重说得多去，这晚先知无人类之旅，冥想都只想到我家边区。谁？ 演战，回来是我，总算未闯上大祸，悲与乐几转流过，回来是我，总算未伤到绝望，可降落嘅人嚟等我，疏忽几个难物有道歉了么？今晚这突发状况。好好惨惨痛痛不再错过 I just wanna say， 我想唔少歌手个梦想都系喺红馆嗰度安全着陆啊，希望可以一登呢个红馆嘅大舞台啊。 都唔系啊，所有喺搭飞机嘅朋友都希望可以安全着陆。 咁就系，咁就系，咁佢作为一个歌手，又食翻我哋而家讲演唱会，唔系咁样听点听啊？ 好啦， 仲要喺度 集 住歌饼。 系啊，佢系黄子轩、啊。 黄子轩新歌《安全着陆》，咁我哋估咧就系演唱会你会睇到嘅物件啦，有冇啲咩得意嘢你可能可以估到嘅？ 演唱 会 里面嘅吓。 18438，你系边个？ 听我是谁？ 二汪， 喂，我 唔使死， 唔使死， 唔 使死，二汪你好， 系你啦，系你啦，系咪啊？ 系我，你哋好。 系啊 ，hello，hello， 二汪，猜猜我是谁？ 你系二汪定二窝头个二汪 ？EVON， 系啊， 即系二窝咯。 OK， 好， 好啊，你估边个啊？ 拣边个？诶， 拣你豪仔。 好啦，多谢你啊，真系。 你豪仔啊，你叫做。 你豪仔， 我印象中咧。佢好似系喺红馆先至会出现嘅啫，嗱人嚟嘅人嚟嘅， okay, 我印象中啫，因为我又去嘅次数唔系太多，印象中好似红馆咧佢先至会出现嘅，咁咧佢通常就系喺开 show 前先至会出现嘅，开 show 前先会出现嘅，都好受欢迎噶，佢嘅欢迎程度唔亚于嗰个明星啊歌星噶， 系两个字。 两个字啊，唔系，如果你严格嚟讲，应该系三个字先可以形容到佢嘅咁样， 系 啦。你就算唔可以讲出佢个官方名咧，但系如果你能够将个关键字讲到都够噶啦。总之就系大部分我见到嘅，好似都系红馆多嘅，开 show 前呢个人先至会出现嘅。佢都好受欢迎嘅。再俾多大 tips 你，佢出现嘅时候通常都系喺观众席度穿梭来回奔走嘅。 吓、啊，好够噶啦， 好 够 噶啦 tips， 冇错。 哇！呢、這个最大 tips 咧，几乎俾答案。 唔系嘅，但如果你真系佢，如果 系啊，喺观众席度出现，佢唔会走上个台嘅， 佢唔会嘅，开 show 前先会嘅。 我头先咧以为咧，另外两个字咧就喺 你再估啦，一间俾一间，一间俾人，一间俾人。 我哋俾二方问下问题先啊。 你问问题啊。 死 啊， 好惊又。 唔好惊。 问问题啊，有嘢俾你问。 玩个游戏系咪？ 有嘢俾你问嘅。系 咯。系 啦，而家我哋就学习问问题。 观众 人嚟嘅，人嚟嘅，人嚟嘅。 一个岗位啦。 系啦，系啦。 影师啊？ 唔系。点解无端有警司咧？ 摄影师 啊， 摄 影师 啊， 但佢唔会好受欢迎噶嘛？ 哦，系好受欢迎。 系啊，你直情系观众直见到佢咧， 嗌佢过嚟嘅有阵时 系啦，你仲会嗌埋佢嘅，喂呢度啊呢度啊，咁佢亦都会话等等等等咁样嘅，系啊，跟住就会过嚟。嗱，俾个最再俾多个 tips 你，你系要你讲咩啊？ 佢话咩啊？ 派紀念品嗰、 那個嗱，紀念品咧通常就唔喺個場入， 係場 外 嘅， 係啦，就派定嘅。 你係要俾錢佢嘅， 係啦，買嘅呢、這個 真 係 嘅。你一行過見到佢就會俾錢噶啦，要。 我行过要俾钱佢噶， 系啊， 但又唔系个个都需要噶喎。你想要嘅话咧，你就要俾钱先至可以得到呢一样嘢嘅。 嗱，通常你喺八点钟开 show 啊， 嗰啲摇摇下嗰啲叫 闪闪 令 嗰啲， 唔系啊，你八点钟开 show 啊，你嗱当你七点钟放工嘅时候咧，你要赶住去嗰度喎。咁你期间哇，咁你即系喺度三个钟噶嘛，你期间会感觉到肚饿噶嘛，系咪啊？ 哦，买嘢食。 但佢买咩？佢主力系买咩咧？ 红馆通常主力系买咩？ 买嗰啲咩蒸嗰啲叫做。 不过又好难嘅，因为如果佢真系冇去红馆，可能咁啱咧，阿二汪冇去红馆，佢冇见过呢个岗位嘅话咧，佢你好难估到 嘅。一杯杯又有，一 冻冰冰嘅。 系啊，桶状嘅又有， 唔系 食嘅， 食嘅食嘅， 舐都得嘅。 炮谷啊？ 唔系舐，好难舐炮谷 嘅， 冻 嘅 冻 嘅冻 嘅 咩冰嗰啲， 又 会 溶嘅咧。 系啦系啦， 好溶啊，雪糕 啊，系 啦。好嘢啊！ 有呢啲嘢卖嘅， 有嘅真系，唔系所以可能你系咪冇乜去红馆嗰个位？ 我啱啱去完睇完 林子祥啊， 可能佢应该有喎、 啊，但我见唔到啊。 但可能你系咪开咗场先入去啊？ 唔系， 咁佢哋人数又未去到每个， 不过又真系嘅，系啊， 去 A B 区又 系啊，你可以下次留意一下咧，好得意啊，佢又卖得贵咧，有阵时都忍痛噶买佢一杯雪糕，但系啲人都会照买噶真系，系啊，真系，系啊，恭喜你啊，多谢晒， 多谢， 系啊 ，thank you， 拜拜。 即系冇咁嘅经验，我哋都会帮到你， 我哋会尽力帮你嘅，系啦，好啦，再听下个听众电话，你系边个？亨仔， 亨仔， 亨仔 你好， 有阿祖同埋有阿田啊，你问拣边个？ 阿祖啊， 好，你拣我好。 做咩你惊咗我亨仔吓？ 系啊， 佢啱啱变声嗰啲十一二岁咧， 唔系 你几多岁啊？亨仔， 14 啦，变咗啦已经， 冇变啊，变紧 咗啦。 问啦， 哦好啊，好嗱，俾三 简单啲，简单啲， 哦简单啲，你有冇睇过演唱会噶？死我仲谂咗个好深嘅添， 有冇睇过演唱会啊你？ 冇去过 现场， 好 唔紧要，我哋会俾 呢个都估到嘅，好呢个都一个岗位嚟嘅，即系人类嚟噶啦，呢一个系第一个 tips。通常咧，你系唔会，我会话其实冇意外嘅话咧，你系唔原则上啊吓，系唔会喺个舞台上面度见到佢嘅。系啊，直情系唔会嘅， 唔应该见到 嘅。我啱啱睇完容祖儿嗰场咧，就 见到佢 小嘅问题，所以咧佢都要上嚟帮帮手咁样嘅， 系。 咩啊？ 唔系啊，唔系嘉宾， 嘉宾一定要出现 嘅。有意外嘉宾，佢话讲有意外就会见到呢个人。 系啦，每一个演唱会，每一个歌手又好啦，甚至我会话对乐队都好啦，啲 dancer 又好啦，嘉宾都好啦，都需要呢个岗位嘅朋友帮少少手嘅。但通常咧就会喺开 show 之前咧，佢就完成工作啦。嗰啲 artist 啊，唱歌嗰啲中间未好快啊，又要换套衫啊，嗰啲咧，佢哋都会要参与喺当中嘅。唔系三个字嘅， 三个字嘅， 系啦， 三个字嘅， 要靓就靠佢噶啦， 系咯，咪两哦，咁系你加埋个职位就三个字咯。 哦，我唔知道我哋系咪讲紧同一样嘢， 应该系啊，靓啊嘛。亨仔 讲咗，讲咩啊？ 化妆师啊， 唔系化妆师， 系我都以为 系好近噶啦， 佢个 friend 啊。嗱，你化妆 个样要靓啫，仲有地方都要靓噶， 系 咪？ 系啊，咁你见人噶嘛？ 山吹老师， 喂呀， 嗱，除咗化妆，我哋都仲要整一整个咩噶，系咪？ 喂， 头上面 即系着衫嗰啲， 唔系 dress 啊， 你成日都惊你吹乱咗个头， 点啊？ 咩话？ 嗱，我 你讲咩啊？ 发型师系咪啊？ 冇错啦，嗱，通常都唔使出嚟，但一定需要佢噶嘛。我睇佢容祖儿嗰场咧，佢顶帽就棘住咗，唔上唔落咁样，到佢即系忍唔住啦，揿唔住啦嗰顶帽，所以咧就揾阿发型师都走咗上嚟帮佢整一整，除咗顶帽咁样嘅。 系啊，不过可能僆仔我哋呢啲比较飘逸咧，唔介意个发型，好难谂到发型师。 但都讲得好准， 多谢你， 好近噶啦， 亨仔， 多谢亨仔， 好啦，多谢你咯 ，thank you， 好唔好啊？好啦，拜拜， 拜拜。佢话哎呀，唔打唔中完，估 都中。好啦，喂 ，last 一个咯，啱啱好咯，哦，冇啦，唔好听住啦。 时间关系啊， 系啦，喂，咁不如我哋如果仲有时间嘅，会唔会读翻嗰啲睇下？ 阿文居留言， 系睇下读唔读一次咯，真系。但系证明咧，其实成个演唱会咧，点解我哋攞呢个嚟玩呢个游戏咧？你估净系台上面嗰个 artist 就可以完成咩？ 真系啊！ 头先你谂下台前幕后，连卖雪糕嗰个其实都系好劳苦功高嘅，真系。 台灯声、服装、发型、化妆等等嘅嘢咧， 缺一不可。 工作岗位系咪先？仲有机械工程啦，即系嗰个舞台等等嘅嘢咧，所以咧系做一个演唱会，并不是真系咁简单咁容易噶吓。 你 仲有 一个喺度等紧我哋啊， 好 啊， 听埋佢啦， 我哋听埋佢啦，系啊，嗱，我哋今日呢啲好激动嘅，不过横掂都系啦，都读埋俾你听啦，就系、是。有个听众咧，佢都话喂唔系，你讲过交咧，佢话有啲证件如果过咗交咧，佢话会唔被承认噶，例如毕业证书啊、出世纸 啊，系 啊， 所以唔系可以 就 任何嘢去过噶，知唔知啊？ 系啊，咁啊，所以呢啲真系唔得噶，咁就再听埋啦， 争 取时间啦，听埋佢啦，拉屎听众，你边个 ？Winnie 系喂， 阿田啊，你要拣 系啊 ，Winnie 啊，好，阿田唔该， 哦好啊，呢个地方三个字， 哦地方嚟嘅。 系，咁系，不论系唔系演唱会，其实有啲地方咧都一定要有呢一个地方嘅，因为呢、這個、 手间 啊，唔系， 我都系咁估， 我都以为你系啱咗添， 系啦， 啊唔系，咁咧系重要得紧要话可以大嘅，可以细嘅嗰个地方， 洗手间 都唔系，不过都有需要佢个波咁咯， 系咪系观众需要定系表演者需要？ 表演者需要， 当然啦， 表演者需要。 啊，系啦，呢、這个就啱啦。咁啊，中间咧系即系，不论你去饮啊，结婚嘅时候都要化妆间啦，系咪先？咁你去做演唱会更加需要好大量嘅化妆间，因为有跳舞舞蹈员啦，有主角啊，有嘉宾啊，等等 都系嘅，系啊。好啊，多谢你，永远系啦，你同我哋海底捞鱼都捞埋个奖品先啊，真系 ，thank you， 真系吓。咁啊，但系又唔系个个 artist 咧都有化妆间噶。即系你睇内地嗰啲，成日都话咧红嗰啲咧个化妆间又大啲。 咩要有啲要抢噶？ 系啊， 有啲要同人哋共用咧，会唔中意？我听过嗰啲即系小道消息啦。点解我出席呢一个活动，我要同人哋分享一个化妆间？我要自己一个咁。 有啲个化妆间咧就成间房咁大啦，有啲就一个货柜间两间俾你咧拉个帘噶咋。身份地位象征嚟噶。 但系呢个咧，其实我会话好多 artist 朋友佢哋反而咧未系啦，佢哋未必系最介意嘅。有阵时系公司嘅问题嚟嘅。 咁又系啊，不过最紧要系咩？无论演唱会咧都系要计时间嘅，一 encore 就大件事。我哋冇得。 Encore 唔系大件事，过时啊大件事， 听日再见咯， 好啦， 拜拜， 拜拜。